自由于阿富汗喀布尔机场暂停商业航班升降，原定今个星期向阿富汗运送的500几吨医疗物资受阻。世卫区域紧急事务主任布伦南表示，阿富汗有近1850万人，占总人口一半，依赖援助。由于干旱，人道主义需求预计会增加，他呼吁无载客的飞机在飞往阿富汗接走撤离人员途中，先飞到世卫位于迪拜的仓库运载援助物资。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表示，阿富汗大约有1000万名儿童需要人道援助，预计情况会进一步恶化。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华南，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天气炎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有几阵骤雨，星期四天气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上午11点，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437点，升328点，成交金额399.5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497点，升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620点，升84点。跟住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51.2，升17.2；美团210元，升14.6；阿里巴巴158.9，升6.8；药明生物121元，升8元。比亚迪股份268.8升6.4，小米集团25.1升7.5，盈富基金25.98升3毫，快手74.75升4.95，京东集团261.4升17.8。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的汇价：美元7.792，英镑10.685，瑞士法郎8.531，澳元5.617，加元6.157。新西兰元5.369，欧元9.145，每百元港元7.1，每百港元人民币83.221。日经平均指数报27,796点，升302点。港金现价报16,750元，升1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2.16美元，卖出1,803.0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喺港岛区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北角码头对出慢线有交通意外咯。咁而家咧就比较挤塞噶。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北角码头对出慢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咧排翻去维园道嘅上桥位。伟业街天桥去九龙湾方向，近住九龙湾体育馆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但系咧仍然影响到龙翔道去翻观塘方向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北架山花园嘅。就系伟业街天桥去翻九龙湾方向，近住九龙湾体育馆对出交通意外咧就清理好，咁但系车龙未消散啦。而家排到去龙翔道去观塘方向咧就喺北架山花园对出。另外清水湾道近住大埔仔村的交通意外呢就在几分钟前清理好，但而家清水湾道出九龙方向龙尾就接近银线湾道回旋处，去清水湾方向龙尾就在新西贡公路近住南边为回旋处。再讲多次，就是清水湾道近住大埔仔村的交通意外呢虽然清理好，但是车龙未消散的。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龙尾就接近银线湾道回旋处，去清水湾方向龙尾就在新西贡公路近住南边为回旋处对出。咁啊，啱啱收到一宗最新嘅交通意外报告啦，系两宗啊，一宗就系葵涌道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美孚新村嘅快线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清泥苑。葵涌道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美孚新村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清泥苑。咁另外一宗就系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近住马坑涌道咧，较早前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清理好，咁龙尾就去到浙江街。就是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近住马坑涌道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车龙未消散，排到去浙江街。红棉路落山方向近住美国银行中心对出，由于爆水管中线封闭，影响到而家红棉路落山方向近住美国银行中心一段就车多。 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在管道中间。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都是挤塞，车龙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龙尾就屈地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在九龙啦，黄大仙道去钻石山方向，近住沙田坳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龙翔道的官立中学。太子道东去观塘，近住彩虹道一段车多，龙尾就在九龙城回旋处。在新界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返上去大老山公路的支路呢，慢线车多，排到白石角。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啦，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尖沙咀。咁啱啱收咗宗最新嘅交通消息咧，就系东区走廊啊个交通意外咧就啱啱清场。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日北角码头对出慢线咧嘅交通意外咧就啱啱清理好，而家龙尾排到去维园道嘅上桥位。咁另外中环湾仔绕道啦，去翻柴湾方向咧亦都挤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在行人路上使用轮椅要以合理的速度行走，同埋顾及其他道路使用者，大家都遵守交通规则，互相礼让。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港台电视31残奥共融体，没有不可能。 今届东京残奥会，港队奖牌大热之一余翠儿再度出战轮椅剑击项目。余翠儿在雅典、北京、伦敦和里约残奥会四届共赢得7金3银一铜的骄人成绩。今次角逐女子 A 级花剑和重剑个人赛，可不可以再搭翻奖台呢？ 紧贴东京2020残疾人奥运会，港台电视31、32全力直播残奥赛事。 香港电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我叫做吴舒婷，今次在奥运会那里就参加轮椅剑击。我想点唱 Dear Jane 首《圣马力诺之心》给大家听，都希望藉着这首歌，就给到翻人哋一种希望，有个信念是始终有一日会是 OK 的。 人生都反悔暗，其实绝处求生才是悠长。 东京残奥港队加油。 要战胜疫情，回复正常生活，大家都要接种新冠疫苗。无论几后生几强壮，都有机会感染新冠病毒。就算感染后病征轻微，病毒仍可能对身体造成长远伤害。面对变种病毒，疫苗对我哋依然有保护作用。为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着想，为重回正常生活，我哋都要接种疫苗。Go for it！ 要赢就一齐赢。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全靠监制一片苦心，乐迷先听到而家呢个 version 啫。 这首歌咧，音域相当之阔，咁要多得靠叔叔啦。因为对方将 demo 咧打回头咗几次，而唔够行，鼓励佢再高音啲，再狂野啲。作曲冯允谦、黄双俊，填词冯允谦、吕慧乐，编曲监制黄双俊。 上榜三星期停留在中文歌曲龙虎榜第九位，冯允谦《因爱之罪名》。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 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十四五规划令香港能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全面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为此，中央派出高规格代表团来港，就十四五规划举行多场宣讲会。 星期三上午九点半， 活力与机遇，共建美好湾区。 港台电视三十一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港台网站，跨平台现场直播。 Hello， 大家好，我是魏珍，我已经不是一个寂寞的心了，我现在是一个快活的人。快活很简单，莫过于三两知己，把酒言欢，饮饮食食，是是非非，大声讲大声笑，个个都天下无敌。几十岁男人老狗，两三杯落肚，变晒小朋友，得意到呢。讲开小朋友，我小小个就听梁继章、李丽蕊做节目的了，我梗是支持风骚快活人啦。钟哥，开车前咪饮，开紧车都咪饮。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松快活人。 好，星期二的早上，今天我们是要呃中的10点3了，因为10点开始的时候呢，我们现在今天太多丰富的资讯呢，所以我们今天呢是正式开麦了。早上，梁继章。 老细不是我上的我没呃中啊。 我8点回来的。 是啦，我是李丽蕊。 你为什么突然间今天变淡仔淡仔姐。 是啊，没错。 我是星期二衰仔强。 正啊。 你不是星期二衰仔，就是 all day 衰仔强。 是啦。 all day breakfast。 all day bed 你叫做是不是all day breakfast, 是 all day bed。喂，有雷暴警告又黐住唔放啊！今日到11点钟都有呢个雷暴。OK， 好，28度嘅温室率湿度90%，有阳光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天气炎热啊！各位朋友，我哋一齐风骚三小时，好嘛、 啊、？OK， 嚟，今日乜都有啲，又有雷，又有雨，又有太阳、啊， 最紧要又开心， 好似我哋三个一样，冇错，爱太阳。 高高低低。 就打开天空啊！十点十九分翻嚟我哋嘅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范人嘅啦，提醒大家雷暴警告仍然有效。 仲要提醒大家嘅咧，就系要听埋我哋嘅 jingle， 因为每一个 jingle 咧，除咗会话俾大家听嘅就系来自我哋好多嘅好朋友，佢哋觉得咧快乐系啲咩嘢嘅话，大家可以喺当中亦都可以咧就系攞翻啲锦囊，系嘛？之外嘅话咧，仲会有好多嘅朋友特约加盟啊！ 冇错， 系啊， 你知唔知咩嚟噶？ 陆续留意， 炸弹。 重头 炸弹，陆续留意我哋好多嘅好朋友咧，即系有啲甚至我哋好耐冇见嘅啦。咁但系咧，当我同佢哋讲啊，不如可唔可以录一啲嘅讲啊正能量嘅东西啊，咩系快乐咁，好多都好愿意嘅。咁仅此多谢啦吓、 多谢每一位。嗱， 其实讲到快乐，好多人有唔同嘅睇法啦吓。其中一个睇法未必个认同嘅，但系亦都好多人觉得就系搵到钱就系快乐啦。即系有啲人咁讲啊。 我而家唔觉得系啦。 你觉得唔系？ 我以前曾经觉得系嘅。 通常年青人系咪都会觉得系嘅？ 梗系啦。咩都冇嘛嗰时候， 系冇错，系啊！你想买一只表，你又要钱，即系好少少。 唔好话表啦，食餐饭都要钱啦，同埋而家食餐饭都唔平噶，一般嚟讲。 同埋我觉得一定会经历过呢一个咁嘅阶段啊，即系比较系叫 material 啲，系咪一啲嘅 物 质 主义？ 当然你去到有某个岁数，或者系你真系曾经得到过嘅时候嘅话咧，你就会知道呢啲咁嘅嘢就已经唔再 看化了， 看化咯。但系你需要有一个咁嘅过程，我 冇错冇错吓。嗱，咁今日咧有一个新闻咧，佢嗰个出发点就咁讲嘅，哇！而家做名人咧，真系好啦，咩都唔使做， 几时系啦， 就已经。但我啱啱想有另外一个睇法，就系话呢个名人都要成为名人，佢先可以有咁样嘅赚钱方法噶。 喂，佢成为名人嗰段过程 路啊， 好辛苦， 实得噶，唔系一定得噶嘛。即系好多人话，喂，嗰啲明星啊，即系几容易啊，剪彩啊，以前有一样嘢叫剪彩， 系啊， 一声揸把铰剪，好似蜘蛛长粉咁剪一剪，哇，几万蚊，十几万，或者你企出嚟俾啲人做代言人影张相，哇，有一扎钱咁，但系佢都要做到名人先有呢啲錢。 你都唔使講咁遠啦，你淨係講我哋都應該受過好多人嘅啲説話啦，就係話哇，你哋都幾好噶噃，坐喺度噏下 嘢， 笑幾聲就收錢啦。 邊個咁講你？ 我太多。 佢係講你啫，唔係講我。 唔係，都有人講我嘅，都有人講我嘅，或者咩啊？就係應該坐喺度嘅，就係坐喺度，即係笑下講下嘢嘅。跟住你得，哇！你不如望下我哋本嘢啦。即係我講 到 啲 research， 我而家已經係翻咗你電台之後第三本啦。 冇錯， 其實系做好多功课， 同埋我哋每一日咧，除咗系做节目嘅时间之外咧，除咗 outside 嗰个直播室咧，我哋成日开会啦、电话啦、chat group 啦、倾啦， 系 好多嘢啦，譬如写剧本啦，咁都系好多嘢，其实大家真系唔知道。 同埋我自己本人仲会系中意用一啲时间嚟去真实体验一啲嘢咯，即系例如我试过去耕田啦、去睇戏啦，又或者去一啲商场我乱咁行下睇下啲嘢，其实都系希望可以嘅，就系做一啲嘅 research， 可以喺个节目嗰度同大家讲，知道而家出边系发生紧啲乜嘢事，啱唔啱？ 冇错，不过唔单止我哋啦，我相信我哋有时睇人哋都会觉得，哇！佢咁容易就赚一嚿钱啦，咁样嗬。其实背后都有好多嘅努力嘅。嗱，咁啊，嗰个新闻讲边个咧？就讲呢个明星 Die Hard 嗰个吓 Bruce Willis 啦 ，Bruce Willis 咧，即系大家仲记得啦，头发少少，而家光晒头啦吓，即系个叫做外国嘅明星啦咁样。其实佢 Die Hard 嘅时候都已经差唔多啦，即系好多外国明星都系，佢哋又冇乜所谓， 冇所谓。 大石忠信都系冇头发噶，系咪先？又冇乜所谓。好啦，咁啊话佢咩咧？最近咧接咗个广告。但因为疫情关系咧，就唔可以去嗰度 拍， 所以咧嗰个制作公司咧就用咗一个叫做 Deepfake 系啦，将佢嗰个换脸技术用咗几万张佢嘅相，咁跟住咧就套咗落去一个替身嘅演员度。但系当然出嚟就唔系一张演员，唔系一张相嚟啦，直接系佢个样， 就 变成系佢嚟嘅咁样样，赚咗$2,000,000，即系1,600,000左右嘅港元。哇！哎，咁嘅新闻就话咩都唔使做，咁 都唔系。 是啊， 他要做的事就是以前已经做了， 没错， 就是建立自己的形象和自己的名字。 不过当然啦，科技的确喺呢一方面系帮到。如果冇呢个科技，根本就算佢愿意拎个相出嚟，都唔得啦。 系，不过其实讲紧你话 deepfake 呢一个嘅即系换脸技术咧，基本上就已经喺荷里活系好成熟噶啦。如果大家系有睇呢个星球大战咧，有时你咪见到佢无端端又拍翻啲前传啊咁样嘅，其实我一路都搞唔清楚，咁边个系边个 ？I'm your father。咁其实咪有一集咪无端端阿 Skywalker 惊喜出场嘅，其实你冇可能再揾到佢。 佢噶啦嘛。 系啊，端端、就多个人，又话我 系 你阿细佬啊，我阿哥啊， 系啦，啲 嗰啲家族树好鬼复杂。 原来我仲有个私生子咁样，我 好 怕呢啲嘢。系啦，咁啊有一集嘅话咧，就呢个 Skywalker 嘅惊喜出场嘅。如果大家都知道嘅话，佢应该就唔系咁嘅样噶啦，应该就如果而家嘅佢嘅话系老银日噶啦。咁但系就系用咗呢个就系 Deepfake 嘅呢一个换脸技术，佢就会出现咗喺呢一个嘅就星球大战里面咯。不过你话讲开呢一样嘢，会唔会衍生到嘅就系其实未来我哋基本上都唔需要去现场度拍嘢咧？ 第一唔需要现场拍嘢啦。第二咧，我突然间忽然谂翻好多年前啊，如果大家系啊资深啲嘅朋友们咧，咁就会知道李小龙咧拍拍《死亡游戏》咧就过咗身啊嘛。于是后来就揾一个身型类似佢嘅拍，但系好多都系穿穿地班嘅。我自己觉得， 喂，如果技术 就系话啦，如果有呢啲咁嘅技术，佢之前影晒佢啲相 得噶啦。 佢可能死咗十年、二十年、三十年都仲有新戏推出啊。 嗯，其实咧我就睇咗有一个 animation 咧，讲紧都系几年前啦，有一套电影咧系叫做咧中文。无疑天后里面的故事就是改编自一个故事书的，但是我觉得都是几未来的一些可能会发生的倾向。故事讲什么呢？讲的就是一个就是荷里活的女影星，很有钱、而且都拍了很多戏，但是开始年纪已经老迈，她也都希望的就是说我要接一些好一点的电影的话，当然她的经理人会觉得哇你这样死定了、是吧，那她跟我说、不如这样，如果你是想保留住你现在这个这样的样子，还有继续也可以有作品出，不如就接呢一份工作。呢份工作就系乜嘢咧？带咗佢去有一个就系高科技嘅地方，用一啲嘅就系数位扫描咗佢全身、一个 3D，、再加埋嘅就系佢做好多啲唔同嘅表情，例如佢嘅喜怒哀乐啊，好、多唔同嘅表情嘅话咧，就有一套呢啲咁样嘅嘢嘅话，就将佢入咗落个电脑度，得噶啦，你以后唔需要再 死得噶啦，可以。 冇错，你根本你 就算你唔喺 个 世界上都冇问题。 我就系将你自己而家呢一刻嗰个样嘅话，永远留住，只需要就系。有電腦嘅話咧，你真係拍乜嘢都可以。 背後個意念 係 好恐怖。 但係你唔覺得其實係真係可以嘅咩、可以發生嘅咩呢件事？就古仔就係講係咁樣啦。係啊，到之後嘅話，佢已經老曬啦。但係喺出邊嗰度見到嘅一啲作品啊，或者一啲電影嘅話，仲係佢以前後生搖搖嗰個樣嘅、可以拍乜嘢都得。 咁啊變咗叮當啦，唔會老嘅。 唔會老噶啦，不老嘅傳說嚟。 即係總之以後咧，就算係一百年後咧，佢仲有。即係嬌美玉艷嘅樣子出嚟，但係可能佢已經死咗㗎啦。 係啊，但係現實係乜嘢咧？係咪？現實佢已經年紀老埋，即係佢已經成個人已經唔係再好似以前咁樣，即係後生搖搖嗰陣時候嗰個樣啦。咁但係其實你咪會覺得就哇，其實如果而家呢個 deepfake 都已經可以係咁樣，遲少少個可能真係唔需要咁㗎咯。 冇錯冇錯。 再有試過嘅就係喺較早之前啦，又試過聽過有一啲嘅新聞報道啊嘛。咁咧就係當然係啲娛樂新聞啦，講緊嘅就係有一啲嘅就係國內嘅女星。咁就俾人哋踢爆咗，系啦，就系话喂，好似嗰一日咧有一个名牌子嘅红地毯，冇见佢出现， 但系佢就但又影到嗰啲相， 但系就系有一张相嘅，就系喺嗰个红地毯咧，嗰个 backdrop 度咧着住嗰套名牌衫咧影晒相嘅，跟住都俾人哋踢爆咗，佢就话系啊，其实咧就系将嗰啲衫 send 咗去佢自己嘅屋企， 着住喺屋企， 着咗喺屋企之后咧，企喺个篮板嗰度， 跟住 咧喺篮板 有呢啲咁嘅篮板 嘅，有晒呢啲设施，总之嘅就 系。 你要我點樣都著曬呢件著曬呢啲咁嘅靚衫，企喺依一個籃板上面嘅話，你後邊 key 乜都得，係啊，可以無限 key。 跟住工人隔邊啊，食飯啦，小姐，係 啊，佢就打麻將，我影埋先啦，咁樣，咁跟住佢又收一千萬啦。 video 啊， 相。 哦 ，OK， 系啊， 喂，如果 video 仲恐怖啊，如果佢喺个屋企嗰个客厅， 绝对冇问题， 行嚟行去，跟住又话许红地毡 啊， 咁样， 有乜问题啊？总之佢就系有篮板就搞掂啦。 就算啲衫唔 send 过去。都可以做到，因为我啲衫根本佢又系影晒全部立体嘅 ，key 落啊李丽蕊嗰度，佢系着晒嗰啲衫。 所以呢个世界咧，系咪即系话个视像或者个网上啊，越嚟越 系啊， 好唔真实，同埋好恐怖啊！ 真真假假，假假真真，点知 啊？咁即系话第时可能有个国家元首出嚟讲嘢，都未必系佢嚟嘅， 未必噶， 系咪先？ 咁如果都有听人哋讲过嘅，有啲假噶嘛， 系啊，或者俾人砰暗杀咗。就揾個假嘅出嚟， 你成日覺得 VR 已經好恐怖啦，嗬？係 冇錯， 即係你冇試過戴過嗰個 VR 就哇，你真係直頭完全 真嘅一樣， 係啊！你空間、時間啊、感覺嗰啲係完全錯落錯曬嘅。 係啊，你知唔知而家發展到幾犀利啊？即係而家咪話人面辨識，又話鏡認得嚟嘅。而家其實咧，唔睇到呢個樣，我都知你係邊個。 即係點啊？ 靠你行路。 每个人的行路姿势都好， 声音定姿势， 行路姿势，净系影你行路、嗯、已经知道呢、嗯這个李丽蕊，呢、這个梁继章， 嗯， 个个人行路个姿势都好特 别，咁我可以扮噶嘛？ 冇得扮， 好难扮嘅，即系等于你琴日讲，有啲姿势咧，你已经入咗嗰个肌肉嘅记忆啦嘛。譬如我揸笔咁啊，琴日我哋咪讲啦， 系心理测验啊嘛。 根本上，除非我逼自己， 呃唔到自己， 除非我专一逼自己，唔好揸翻平时咁嘅手法啦。 系啦，除非扮阿梁继章，我就会。 如果我扮如果我扮你，我就扭一扭一个壁行。 其实每个人都有 扮佢好易啫，扮佢就 扮狗肥，佢成日扮 狗肥，好多嘢嘅佢，好多小动作咯。 拜托， 嗯， 跌跌晒佢。 咁啊，睇你自己，你戒咗佢咪得咯？ 所以 戒乜嘛？ 第时呢个虚拟嘅世界，大家要眼睛雪亮啲， 但我哋要真实啲啊！嗬，所以我就系好惊，唔系实体。嘅嘢其實我而家都唔係好信， 有穿有肉好啲啊！ 但係相信我，風騷範圍三個係真嘅，我哋唔係機械人嚟，我哋唔係一啲虛擬， 我唔係 AI， 我冇事， 我唔喺度， 我好開心。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政府今个星期内将会公布同菲律宾以及印尼已商讨点样确保外佣在当地接种疫苗记录可以获得本港认可，再有序来港的安排。呢啲外佣必须接受21日检疫隔离之后，先可以到雇主屋企工作。林鄭月娥在出席行政會議前表示，目前選到一間檢疫酒店願意特別接待來港外佣，可以提供大約400間房間，外佣必須在這個特定酒店預訂21日房間才能夠上機。 我們這個星期內勞福局會公布那個詳情，現在我們手頭目前是找到有一間檢疫的酒店是願意咧，特別是接待返港的外籍傭工。我哋遲下會安排，希望可以安排到第二間啦嚇。咁第一間應該係400個房度。頭先我都講過啦，我哋係靠呢啲檢疫酒店嘅房間嚟到為我哋可以達至嗰個分批有序咁嘅。所以如果一時間咧太多嘅酒店，令到太多人可以 book 到酒店，從而翻嚟咧就唔係符合到我哋嗰、那個。逐步有序係俾呢啲相對喺高危地方咧翻嚟嘅外籍嘅傭工。暫時我哋冇喺航空嗰方面作任何嘅特別嘅處理，因為佢都要有咗檢疫酒店嘅預訂咧，佢先係可以上飛機嘅嚇。咁所以係用呢一種方法咧嚟到去令到我哋既可以滿足到香港請外佣嘅僱主嘅緊迫嘅需求啦。但係亦都唔會為香港嘅防疫工作咧帶嚟一個好大嘅風險。 活化後嘅中環街市開始試業，負責營運嘅華茂集團行政總裁蔡宏興喺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表示，街市內較少連鎖店，希望支持中小企並提供較合理相宜嘅租金，俾年輕人進駐創業。集團亦都相信可以做到收支平衡，希望市民支持本地企業。他形容昨日開幕人山人海，歡迎不同團體支持，是呼籲不同團體是申請舉辦活動。中西區關注組召集人羅雅玲在同一節目表示，復修後的中環街市外貌和昔日大致一樣，但對於具特色的石磨柱是水磨石主樓梯被鋼鐵欄杆遮擋，感到有些可惜，建議政府處理歷史建築時在條例上應該有寬鬆空間。他又說，場內仍然有空置的攤檔，可以考慮短租給年輕人，並吸納更多價格相宜的本地特色產品。美國總統拜登預期在最快星期二決定是否延長今個月31日美軍撤離阿富汗的期限。路透社引述美國官員指，拜登將會在24小時內作出決定，以便五國大樓有時間準備。拜登星期日表示，撤離行動將會是困難和痛苦，美軍可能在限期後繼續留在阿富汗監督撤離行動，但部分拜登的顧問反對延期。 七大工業國領袖今日舉行視像會議，討論阿富汗局勢，預計拜登將表明他的意願。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天气炎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有几阵骤雨，星期四天气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上昼十一点。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505点，升395点，成交金额560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98点，升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653点，升117点。跟住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451.6，升17.8；美团212元，升16.6；阿里巴巴160元，升7.9；药明生物121.3，升8.3；比亚迪股份271.8，升9.4；盈富基金26.04，升3.6；小米集团25.05，升7毫；快手74.9，升5.1；京东集团266.6，升23元；港交所491元，升6.29。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791，日元109.74，瑞士法郎0.913。加元1.266，人民币6.484，英镑兑美元1.372，欧元兑美元1.174，欧元兑美元0.721，新西兰元兑美元0.689。日经平均指数报27,763点，升269点。港金现价报16,750元，升1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1.65美元，卖出1,802.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两宗嘅交通意外啦。葵涌道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美孚新村嘅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清丽苑。重复多次，就是葵涌道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美孚新村嘅快线有交通意外，排到去清丽苑。咁喺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近住新楼街嘅快线都有交通意外，车龙断断续续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就系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近住新楼街的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车龙断断续续啦，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咁喺红棉路就有爆水管，红棉路落山方向近住美国银行中心嘅中线需要封闭。红棉路落山方向近住美国银行中心嘅中线需要封闭，经过要小心。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咁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咧比较多车，排到去中环广场对出。西行过海，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排到管道中间，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去洪隧方向，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咧，因为受到交通意外影响，车龙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尤丽村；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龙盘苑。咁喺新界方面，西沙路来回方向近住水浪窝一段挤塞，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龙尾骏景园。清水湾道去翻清水湾方向，近住大埔仔村嗰段咧，受到较早前嘅交通意外影响，咁车龙系未散晒噶，龙尾去到南围上车噶，咁交通意外咧就已经系清理好啦。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薄扶林道致富花园方向中环，同埋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噶。最后环保署提醒你，淘汰欧盟四期柴油商业车辆的特惠资助计划已经开始了，快啲去运输署申请，越早申请资助额就越高。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国剧830，号手就位，目标就在眼前。夏绝同欧阳俊嘅较量， 最后边个会赢呢？ 冇人会估到，第一百枚导弹变咗我同欧阳俊之间嘅较量。我只知道，我一定系270里发射第一百枚导弹嘅发射号手。 晚晚睇国剧830，星期一至星期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号手就位。 有消费券，买嘢可以爽手啲啦。无论是买嘢、食嘢定是使用服务，只要是本地商户、门市同网店都用到。用八达通嘅同平时一样，嘟一声就搞掂。AliPayHK 拍住相同 WeChat PayHK 就喺手机应用程式用消费券。记得留意有效日期啊！想知多啲，可以上 consumptionvoucher.gov.hk 齐齐消费，大旺经济。 Hello， 大家好，我是黎瑞恩啊。你问我咩嘢先系快活啊？我就觉得咧，做咩都可以随心，想做就去做，咁就系最快活噶啦。如果你哋都想再快活啲嘅话咧，咁就记得每朝10:00到1:00，记住听风骚快活人啦、 啊。记得听啦、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10:00到下午1:00，风骚快活人。 好，翻嚟风骚快活人啦！雷暴警告有阵时候，今朝11:00。今日睇到新闻咧，咁啊，琴日呢个中环街市咧就吓重新开幕活化。其实我觉得活化呢个字咧，真系听落好似唔系几舒服，好似死咗咁 啊！ 我觉得几好啊， 死咗差唔多噶啦，10几20年啦。系老，使乜打摆咗度？使乜咁耐啊？ 你同我嚟活化，帮我活化好 嘛？要啦，我哋大家都要啦。我系活化石， 我系活化型。 我中意现代化多啲吓，活化。不过无论点都系字眼啫。 系啊， 咁 啊旧式 嘅 翻嗬。 旧式嘅街市的确系嘅，即系我细个时候咧，因为我妈咧嗰时喺嗰个叫咩鹅颈，唔系嗰个叫咩？ 你 系 边个街市啊？ 沙东街啊， 沙东街嗰度， 时代广场嗰个啊， 电车总站嗰度啊， 嗰 时有个电车 总站。嚟噶嘛？時代廣場呢個 Times Square 啦，而家一個都唔可以話新啦，即係都好多年嘅一個商場啦。但係以前就一個街市嚟。 但係而家咪過兩條街，有個街市嘅 都有。 係啊，都有街市嘅。 嗰個 叫鵝頸 橋啊嘛。 我唔知嗰個咩街，我就唔知啊。但係嗰度係街市。 嗰度堅拿道東、堅拿道西，再入邊就係灣仔街市。 唔知點解佢講啲乜嘢？ 羅素街啊， 係佢講嗰度咧就係以前有個電車總站啊。 係啦，好多年之前。咁個街市咧就 人山人海。 係啦，我細個成日跟我妈买餸嘅，但嗰阵时咧，我就有少被逼嘅。我妈唔想独立儿童在家嘛，咁啊，但我 嗰阵时已经唔可以噶啦。 吓， 我嗰阵时又成日 佢唔放心咯。 我当我成日被独立儿童在家， 你梗系太曳啦，阿张张。 冇嘢噶，嗰阵时候冇噶， 系咩？ 净系自己一个人噶啫嘛。 我中意自己一个人喺屋企， 唔系 啊，即 系我觉得嗰阵时系未有呢个条例啊。我意思系我哋细个嗰时候， 未有， 系啊，全部都系留晒啲儿童在家，就系大个嗰就照顾细个噶嘛。 可能佢系想我帮佢。 拎 下送啦， 你住边头啊？去嗰度买。 我住喺好近咋，住喺利舞台戏院隔篱。 哇，你住嗰度啊？ 就喺利舞台，你知旧冇， 我知 利舞台戏院隔篱， 系有啲旧嘅 矮楼嚟， 拆晒啦，而家全部拆晒啦。 几好喎，住喺嗰度， 咁都方便 咯。行去罗素街好近嘅啫。 系啊， 咁但我觉得嗰阵时旧式街市咧，第一成日都咁湿嘅，点解第一成日都咁湿？ 而家都系噶。 系咯，可湿嘅 菜市场一定湿噶， 同埋弹出嚟啲水咧，全部黑掹掹嘅， 一定啦，咁多人擦。行 完街市， 行 完街市之后，成只脚斑点狗咁样嘅，咁我就觉得 小张张又嚟啦，搵水弹佢先， 阿妈啲水咁嘅，系啊，街市系咁噶啦，行啦行啦，咁样， 即系街市旧有嗰啲咁嘅湿地街市俾你感觉。 街市 咁而家咧，你中唔中意行街市？ 仲有啲人除咗湿地之外咧，仲有啲人叫埋声好大喺你耳， 好嘈啊， 好嘈，周围啲人嗌嘅。即系4蚊、5蚊咯，平啲得唔得啊？即系嗰啲声音咧喺我耳边咧，好吵耳。 而家嗰个北角街市咧真系好嘈， 嗯， 同埋咧佢因为有一条电车路啊， 嗯、 又转翻入去电车总站，嗰、 嗯、 个景象咧就好似泰国咁样样， 系 冇电车入站咧就全部都系卖嘢嘅，又叫得好大声、哦、啊！3蚊一只鸡，3蚊一只龟咁样样， 嗯、 电车嚟咧。又好似 縮開 啦，分開曬兩邊，而家嘅情形一樣，但好危險，所以小心啲。以前細個咧去街市咧，我最中意睇嘅咧就係賣雞湯雞，我覺得成個 中意睇啲咁嘅嘢嘅， 好好 湯雞咁血腥 嘅嘢， 係啊，我中意成個過程，啲鐵籠，哇，個 揀雞， 揀雞， 從揀雞開始， 撥開啲毛， 係啊， 吹一下， 以前真係咁噶， 成個過程係咁噶， 我知，我係啊，我阿媽買翻嚟屋企湯我都見過啦， 跟住仲要掛個牌喺只腳度， 哇，掛呢個牌我覺得好科學。佢點解呢個人諗到咁犀利呢？ 因為費事，因為俾人哋講嘅就點解你攞咗我隻雞 嘛？你第時都 係 掛個牌喺腳趾度嘅就好多年 後，你幫我認啦。 第時我幫你掛啦，好唔好？ 你覺得好科學，其實我唔覺得科學到老。 幾廿年前 都係咁啫嘛， 唔係。但係因為我覺得佢個諗得好周到，就係你有一個牌，佢有一個牌，然後咧佢明知你。我可能要需要 佢有兩個牌嘅，一個牌嘅咧就係掛喺只雞嗰只腳度嘅，另外一隻就俾你嘅， 俾錢個 係啦，佢就叫你嘅就係遲少少係嘛，半個鐘頭之後你過嚟就攞翻只雞，劏好㗎啦。 嗱，嗰啲固定檔咧就係鐵籠。手推車檔嗰啲咧就係一個好似啲竹籠咁樣，啲雞成日趌個頭出嚟啊！ 冇錯， 我真係好中意睇劏雞咁啲。 我唔知你咩心理，點解中意睇劏雞？ 係啊，我覺得好唔係嗱，劏嗰下我唔中意啫，但係成個過程我覺得真係好。 你應該轉行做劏雞佬啊！你咪開心咯，係咪先？ 咪咯， 可能 係你都望住，同埋呢樣嘢， 同埋。 系入我的志愿， 就 系 做汤鸡， 我的志愿系做个汤鸡佬。 我中意睇汤鸡，系啦，可以喺佢脚趾挂个牌。 我觉得很科学，觉得自己好似个爱因斯坦一样， 知唔知科学 咧？喂！以前湯雞是要做節啊，或者喺好隆重嘅 事啊， 冇錯啦，所以我覺得咧，如果有雞食可以湯雞，我覺得 而家啲人唔會瞭解嘅啦，細路仔可能仲咦我唔食啦，咁樣食到厭， 日日都食雞髀， 日日都食雞髀，唔同曬啦。 我以前細個就中意去睇魚咯，即係買魚嗰啲地方，因為有啲魚嘛，唔係中意睇湯魚，我唔係好似你咁樣一定中意嘅話，好血腥啊，成條魚嗒嗒。我好惊我，好大条嗰啲鱼咧。 其实佢应该睇心理医生， 佢个头 心理测验咧，中意睇汤鸡血腥嗰啲人咧，应该有少少变态。 系啊，佢应该系有少少。 汤鸡佬唔同，汤鸡佬 因 为谋生啫嘛。 嗯。 但系嗰个靓仔戴眼镜，系咪块面长长地，系咪含含湿湿下排有滴汁嗰个？佢就中意睇呢啲嘢。点解咧？真系要问下顾修全博士。 我谂你问 心理方面，佢系咩问题？嗰个叫性格缺陷啊。 系啊。 Character disability， 打电话俾阿陈博士、陈医生， 其实睇睇陈仲谋， 有西中意睇汤鸡， 系啊， 越淋越濑， 我觉得真系好奇怪。我谂你问十个细路仔都 唔会 中 意 嘅就汤嘢啊，总之好多嘢汤噶嘛，以前 有咩汤啊？ 最恐怖系汤水鱼啊，知唔知啊？ 水鱼啦， 田鸡水 鸡啦，乜都系鱼啦。 我觉得最核突就系鹌鹑汤鹌鹑，我真系唔中意睇。 系咪搣嗰啲噶？掹 链住佢。 系唔好讲啦， 唔好讲。 系啦，知嘅。 系啊。 其实另外仲有个系咪就系个汤嘅青蛙啊？唔系，田鸡田鸡都系一样噶， 都好残忍， 同你嗰个一模一样啫嘛。 你又中意睇系嘛？ 系啊， 唔中意睇，唔科学。 哦，呢个因为佢冇个牌挂住。 诶，咁你自己挂个牌自己脚趾度咪得咯，系咪先？ 日日挂住嚟翻工， 我拿住一抽牌喺街市，汤条鱼我就挂个牌。阿师奶，你攞住个牌，你去买第二啲嘢。 不过细个嘅时候咧，去街市咧，同而家大个之后去食街市，我觉得又好唔同咯。 冇错， 我而家大个咗之后，非常之喜欢去街市。 我都中意。 以前可能就系而家干净 好多， 干净啲啦，同埋嘅就系你开始识得欣赏啊。我好中意去菜档，你有冇见到嘅就系点解你哋可以排到嗰啲 好靓 茄啊， 好靓。 你觉唔觉得啊？五颜六色，你唔觉得哇？ 同埋我成日 谂 到咧，因为咧你收档嘅时候咧，你要唔要收翻晒嘅咧？ 冇错啦。 如果你收翻晒，咪摆都摆好耐。 所以我咪就系话呢件事就好科学啦。 唔系，同埋即系话佢哋好叻啊，好叻。 嗰个颜色嘅组合非常叻，我觉得好靓， 你 真系好靓。 你仲要定价，白菜今日应该几多钱先可以太唔好收得太贵，但系又可以赚到钱，即系要计噶嘛啲嘢。 唔单止咁， 唔系胡乱叫噶。 以及嘅就系我觉得有个菜档咧，我真系我试过有一次系咁样啦，我去开咧有一个菜档嘅， 一定要去开。 咁咧，跟住我去开嘅话咧，我每一次我去到，其实我乜嘢我都唔需要谂，我只要去到话俾佢听，我今日想煲个汤，佢就可以预嫂加针， 话 俾你 听， 你可以用乜乜乜煲，又可以咁咁咁咁， 佢哋等于一 个 厨师一样， 冇错。跟住 佢话 俾你听，你就成个人咧，你觉得佢就啊，我好有方向啊。 系。 跟住我试过有一日，我就我去到咧，佢冇开。 哎呀， 你 失落咯！ 我全个系迷失啊！我喺嗰个菜市场嗰度咧，行咗两个圈咧，每一档都觉得佢就我睇唔上眼啲嘢，同埋呢个人望落去个样就个个都好似马小平咁，佢都信唔过。 我噶。 我如果唔系买喺嗰档咧，我成日觉得佢坤我噶。 跟住你知唔知我做最后屘系点样啊？我行咗阵之后咧，我走啊！ 我信啦，我信啦，绝对信啦。喂，你知唔知佢一档好处咧？就系话，譬如话买红萝卜，我叫佢批。同埋最關鍵咧，個淮山咧，知唔知好難處理嘅、 嗯？ 我就每次都叫佢整嘅， 好、嗯、難處理，點樣處理？ 因為會痕嘅手， 係啊，同埋、啊哦 okay、我通常 即係你亂人哋 熟嘅， 唔係佢會有架撐， 係啊，佢會有方法噶嘛、哦， 有手套。同埋我通常係四點鐘，等佢冇咁忙嘅時候、 嗯， 因為如果你人哋哇人頭人山人海嘅時候，你要人哋切咧批咧又好煩。 我 馬蹄都難切嘅，你知唔知、 哎？馬蹄 又係切到咧起枕都未切，粉角啦， 係啊， 哇，嗰啲皮幾厚啊， 好難切嘅。 有一次人哋以为我斩人啊， 扑扑声， 因为我自己系几恶搞，跟住咧， 剁烂晒嘅树， 砰砰，仲有我留下 嗰只 咧， 仲 有只敲到门嘅就系，喂，你知唔知你冇嘢啊嘛？因为好大力啊，系好应声啊，佢以为我上边喺度搞乜啊，我都冇。 粟米咧，如果你用刀切咧，又好难切嘅， 嗯， 但系咧个街市姐姐咧，街市阿珍姐咧就教我。 咬我都系， 好容易咬，所以啲嗰啲 好多智慧进入街市啊！咁啊，中环街市活化咗啦，希望大家多啲人行下啦，冇错。 嗯， 促进经济嘛，系咪先？大旺经济吓。好，呢个时间带嚟另一个环节。网上情，先处理心情。再处理事情，高手是寂寞的，越是顶尖的高手，寂寞的代价就越大。要做到一个高手，需要下的苦功真的不少。在处理事情的时候，首先就要先处理心情，再处理事情。以下下来所讲的，就要成为高手你要具备的条件。第一，沉默。有时候被人误解，你唔需要争辩，就会选择沉默。根本就唔需要所有人都了解你噶啦，所以冇必要对全部人解释，做翻自己就好。第二，平静。当人跌入人生谷底嘅时候，身边所有人都话俾你听，要坚强，要快乐。坚强系绝对需要嘅，但系快乐。在这个时候怎样快乐呢？不如做到平静，平静看待这件事，平静处理可以处理的事就可以。第三，弯腰。跟人家发生意见上的分歧，有言语上的冲突的时候，回家抹下地板，拎着一块抹布弯低身，跪在地下慢慢抹，慢慢抹。人生有时要学习弯腰，这个动作可以令你谦卑，在劳动身体的同时，亦都擦亮了自己的心。第四，不要经常想如果。人生是一条有很多选择路的长口的长路，每天是不停地要做选择，选择读哪间学校，选择做什么工作，选择跟哪个结婚，选择要不要小路仔。不同的选择造就出今日的你，所以当你揀了就是揀了，不要频频回首说，唉，如果我当初这样这样就好咯。第五，努力。人生中度过的每一日看似是做着重复的事，但是你可以想想，听日的你又会发生什么事呢？每一日都有些新的挑战，好好认真生活，度过每一分每一秒。跟住另外一个就是回归平静了。好多事情悄悄在你的视线之外进行，悄悄地就安排好自己了。天生万物，天养万物，其实好多嘢船到桥头自然直，做好自己就可以了。理性的思考，理性决定了一个人时刻保持头脑清醒，不会受人家的情绪影响。还有学会乐观，在我们人生之中，不如意事十常八九。如果不可以接受和正视痛苦，一味怨天尤人，总想改变外来的环境令自己快乐的话，那 无疑是不现实的。无论我们身处什么环境，不论遇到什么挫折，与其一味抱怨抱怨，倒不如静下来调整下自己的心境。今日送给大家成为一个高手种种的心法。要成为一个强人，首先处理事情之前要处理自己的心情。希望听紧风骚快活的你，今日都是一个开心乐观的风骚快活人。 虽跨多少个山，漫漫长路与海，方可真正觅到心里精彩。虽经多少次爱，几多的障碍赛，才胜利会换来。不知几番跌倒，旁人斜视喝彩，很不好过，但我从此不改，只因心中记紧当天可敬父亲，说信我会精彩。强人是你，能飞天遁地，其实你了不起，假使你永不说不能做到，人是你能顶天立地，如拜倒再真起，永没言死才是活着的真理。多少个山，漫漫长路与海，方可真正觅到心里精彩。虽经多少次爱，几多的障碍赛，才胜利会换来。不知几番跌倒，旁人斜视喝彩，很不好过，但我从此不改，只因心中记紧当天可敬父亲，说信我会精彩。人是你能飞天遁地，其实你了不起，假使你永不说不能做到。强人是你能顶天立地，如拜倒再真起，永没言死才是活着的真理。曾垂头万千，仍抬头又痴，再战再创这生意义，无望似苦那从前留下句子。强人是你能飞天遁地，其实你了不起，假使你永不说不能做到。人是你能顶天立地，如拜倒再真起，永没言死才是活着的真理。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柏豪。乜嘢先系一个快活人？我觉得知足同埋感恩嘅人系最快乐嘅。不过最丰收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丰收快活人啦。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丰收快活人。 好，翻嚟風騷快人啦！頭先講到呢個舊式街市咧，不過咧，我媽媽雖然有時咧要捉埋我去街市啦，但係咧佢街市裏邊咧，佢都發明咗啲嘢俾我玩嘅， 買嘢俾你，係玩具， 唔係玩具， 攞住我趕草綁起你。 喺啲鱼档咧，咪有啲细细啲叫猫鱼啊，即系好细条嗰啲啊， 或者一兜咁样 卖 啊， 其实就 好平噶， 唔系好值钱嘅， 好好味噶，搵嚟煲汤。 佢又叫个鱼佬喂，俾一条嚟，咁样做咩咧？ 好得意喎，咩玩？ 俾我喺屋企玩钓鱼啊，知唔知啊？ 系， 即系冇玩具啊嘛，以前咁咪玩钓鱼咯。 呢一个咧会唔会系就系你好憎收嘅礼物啊？ 送一条， 其实你系唔中意嘅。 仲未，我未仲未讲到啊，呢个都唔算礼物，因为呢个咧就咁个鱼佬俾嘅啫。 是啊，唔使 我妈咧劏完田鸡啊，搵个田鸡嗰阵皮，闷一个鼓啊，俾我佢晒干咗，晒干咗，晒干咗之后冇异味嘅，即系唔会有啲 腥味， 腥味嘅。 未听 嗱，以前有啲烟麦咧，嗰啲 我知啊， 一个罐嘅烟仔，一个圆罐咁嘅，我就将嗰个青蛙个皮闷喺上边， 或者寿星公连奶都得啦。 系啊， 系，总之一啲圆罐 啊，罐 跟住俾我，你睇以前嘅玩具， 哇，好犀利啊！即系有， 由冇到有， 系啊， 你 又唔使钱。 唔系咯，全部都系啲废物利用嚟嘅喎， 真系废物嚟嘅， 再唔系我呢啲抌咗 啫嘛， 咁你 冇 憎呢啲礼物啊？ 定因为你从此爱上， 可以咁讲咩？ 你会唔会讲噶？ 我只系觉得，我哋真系穷，个股都要咁样， 穷得剩翻一个股。 因为一阵间咧喺我哋个乜都讨论区嘅，会同大家讲讲嘅就系咧，其实人生当中到而家为止啊，吓系啦，收到最唔中意嘅，同埋你最中意嘅礼物， 大家都可以喺我哋嘅 Facebook 吓， 系啦， 二台嘅 Facebook 留言下， 话俾我哋知。 知下你心目中最中意嘅、最唔中意嘅礼物咩咧？咁样好 嘛？梭罗鱼 同建设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实现一区两园，通过融入大湾区创科产业链，让国家嘅科技自立自强。南韩新增1509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再多7名患者死亡，累积是239200多人确诊，2228人死亡。另外，最近在南韩的外国人确诊病例持续增加，总理金富谦要求加大针对外国人密集地区、外籍员工多的单位进行病毒检测。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华南，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天气炎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有几阵骤雨，星期四天气酷热。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502点，升392点，成交金额688.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16点，升3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661点，升125点。跟着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54.6，升20.8，美团213.2，升17.8，阿里巴巴158.8，升6.7，药明生物120.3，升7.3。盈富基金26.06，升3.8；比亚迪股份268.2，升5.8；小米集团25.05，升7毫；快手75元，升5.2；京东集团266.6，升23元；港交所490.6，升5.89。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79，英镑10.688，瑞士法郎8.532，澳元5.624，加元6.157。新西兰元5.374，欧元9.147，每百日元兑港元7.1，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3.222。日经平均指数报27763点，升269点。港金现价报16750元，升1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2.02美元，卖出1802.7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交通意外，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龙盘苑嘅快线啦，咁影响到而家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龙盘苑一段咧就比较车多。较早前啦，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近住新柳街快线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仲系挤塞，龙尾就喺渡船街天桥近碧街啊。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新柳街快线的意外就已经清理好，但是车龙未消散，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碧街。较早前葵涌道天桥去旺角方向近着美孚桥面的交通意外都是清理好， 咁而家葵涌道天桥去旺角方向啦，近住美孚桥面嗰段咧就正常翻。咁而家咧就只系近住荔枝角收押所嗰一段咧就比较车多。喺港岛区红棉路落山方向近住美国银行中心对出受爆水管影响，中线封闭。咁而家红棉路落山方向近住美国银行中心一段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和去尖沙咀都是挤塞，龙尾就在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碧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游丽村。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演布房街一段慢车，龙尾就在宜安角。在新界西沙路来回方向近住水浪窝一段都是挤塞，去西贡方向龙尾就在企岭下老围，去马鞍山方向龙尾就在澳头新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薄扶林道致富花园中环、三号干线七号码头荃湾、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屯门。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司机在一个钟头内空转引擎超过三分钟，可被罚款320元。记得停车熄匙。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1936年，希特拉掌控纳粹德国三年，德国面目全非，纳粹政治宣传功不可没。 他们利用市民对盖世太保的畏惧，散播恐惧，灌输一种每个人都被政权密切监视的意识给所有人。 刚刚走出一战阴霾的德国民众，怎样面对迫在眉睫的二次大战呢？ 电视节目《历史二三事志》与希望共存，今晚十点，港台电视31。 十四五规划令香港能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全面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为此，中央派出高规格代表团来港，就十四五规划举行多场宣讲会。 星期三上昼九点半， 活力与机遇，共建美好湾区。 港台电视31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港台网站跨平台现场直播。 话你知， 小白阿欧好少见你哋戴手表嘅， 周围都可以睇到时间，唔戴都冇问题。 我就会用手机睇时间，虽然我手机成日冇电。 你哋冇听过咩？手表唔单止系睇时间嘅工具，更加系品味同埋身份嘅象征啊！所以有冇谂过买翻只手表戴下咧 ？Kitty， 你有冇好介绍啊？ 9月8至12号，香港会议展览中心有香港钟表展，你可以睇到嚟自世界各地嘅流行钟表，总会有一款啱你哋噶。 我都去过钟表展啊，贸发局会邀请多个国家以及地区嘅钟表业界翘楚，一齐探讨行业嘅发展新趋势之外，仲会为佢哋提供一站式采购商贸平台。 我仲知道，为咗促进香港钟表设计交流而举办嘅钟表设计比赛添啊！今年是第38届，在展览期间就可以欣赏到入围和得奖作品。 我希望你们快点养成戴手表的习惯，那以后约你们开会就没有藉口再迟到了。 以上资讯由香港贸发局提供。 声音演绎白元浩、崔杰彤、阿奥。 二台话你知， 两秒你跑到几远？两秒洪水可以冲过一个篮球场，你怎么跑得快过洪水？当天气转坏，洪水会突然沿河道涌到，所以一定不要走近河道。如果进行户外活动，记得留意天文台的天气警报，不要随便走近河道。记住，洪水如猛兽，勿走近河道。 Hello， 我是 Vivian 周慧敏。 快活咧，就系可以啊偷得浮生半日闲。咁如果喺一个咁轻松、咁舒服嘅状态咧，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嘅风骚快活人咧，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今日最新嘅天气先啦，而家冇晒雷暴警告嘅啦，咁希望个阳光继续照住我哋啦。部分时间有阳光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天气炎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四天气酷热。 马老师，漂流教室 ，floating classroom。 好，马老师嘅 floating classroom。 大家好， 系教汤鸡嘅今日吓， 系冇错， 因为佢中意汤鸡，睇汤鸡系啦， 汤鸡还神。 佢唔系中意汤鸡， 我中意睇汤鸡。 汤鸡系即系小提琴啊嘛， 你知唔知啊？我知， 系啦， 要拉鸡咩？ 汤鸡， 我知啊， 汤鸡咁声嘛，不过其实小提琴拉得好系好听嘅， 冇错。好，闲话少讲。 好， 今日嘅题目就系、是、和鞋买新鞋，同鞋白手，乜鞋都好，千祈唔好嘻嘻鞋鞋。你有咩好笑呢？ 觉得你嗰个主题好好笑咯， 有咩好笑？ 人哋笑唔得嘅咩？ 唔系你讲，你介绍俾我听。 我觉得我越来越难做 啊！佢个表情好 难做， 佢个表情好无辜啊！我笑又唔得，即系譬如阿黄子黄子华可以栋笃笑，笑咩？我讲嘢好笑咩？咁人哋笑就系觉得你讲得好笑嘛？笑咩？ 我俾面你，我先笑。 我知啊，你睇佢个样， 我真系觉得好无辜。 佢个样无辜，系啊， 我亦都觉得你好无耻。 佢个额头写住无辜两个字喺度，冇错。 和鞋和鞋系唔好以鞋鞋嗱，过往咁多嘅经历咧，你哋硬系话我十样有九样都系失败嘅。 你知唔知我今日揾咗一单新闻，本来系俾你啊， 系 因为咧，你好似你识嗰啲老细啊， 系 嗰个老细咧，因为去做参展会咧，介绍咗俾个客，个客话好啦，我揾你公司做一个 project， 但我上嚟参观一下，佢公司咧得三个职员，佢呃嗰个客有五十个，佢临时要租一个假嘅办公室，请五十个 hair fair 嚟做一场好戏，似唔似你嗰啲老细？ Okay 啊、 我话俾你听。小弟曾经都试过， 系啊，真系噶， 真系， 我真系几次你做嘢， 真系。 你话俾人听你个规模好大嘛， 系啊， 咁我就上嚟睇，咁跟住你点啊？原来你个办公室得两个茂利，你要话俾你有百几个。 我嗰次咧就系咁样样嘅，都系喺东莞。啊，不如讲呢个啦，东莞即系借办公室啦。 OK， 喺东莞 算唔算系骗徒？ 咁都得，系啊，骗徒。 你咁算唔算骗徒啊？ 我睇即系好似黄子华明明讲咩和谐和谐，唔知啲咩，总之唔好移呢鞋。但系入到嚟嗰时候，突然之间有人讲，我就其实我都觉得嘅就系今日我都想听第二啲嘢嘅，跟住又变咗第二啲嘢啊！我 系 咪可以告你噶？ 系啊， 系咯。 唔系唔紧要，你告还告啦，我。觉得真系要话俾你听嘅，因为嗰阵时喺东莞做嘢，就要帮一间香港嘅上市公司做。 哦， 呢间上市公司都几大嘅，因为都系搞地产嘅一啲活动嘅。咁、我又要俾标书啦，咁佢要睇下你间公司系咪 规 模、规格，佢先加得俾你嘅。因为 正路啊，正路 啊，系啊， 讲紧譬如话每个 project 你当系一百几十万咁啦，咁佢都担心，哇！我俾咗钱你哋走佬，咁点算咧？咁死啦！嗰阵时，因为个规模真系好细，得三个人， 得你加埋 个女仔， 个女仔， 个男仔，四个三个啫嘛， 得几个人系啦。咁好似即系争少少，于是我揾一个朋友，佢帮手，佢真系好。佢话：诶，你嚟我办公室啦， 借用嘅办公室 会好啊，咁咪即系呃人咯。 唔系，因为我如果嗰啲活动咧，我会判俾佢嘅。 哦， 系啦，即系大家 帮手。再买一切， 佢揾到藉口去合理化件事， 都好啊，系。 我原来唔啱噶， 横掂咁系唔啱。 O K， 因为人哋系去 要知你个规模， 我知啊，我知啊。 带你嗰间公司，但系你间规模其实得三个人，人哋系 expect 你嗰间 有 五十 人 噶嘛， 系啊。 咁你咪即系呃人咯。 我道歉喺呢度。 所以我真係覺得你唔應該講呢個題目，係咪啊？係咯， 唔係呢個反面教材嚟嘅，即係大家唔好咁做。因為頭先我講個新聞，最後佢都得唔到個生意，但係佢又請咗50个 KFC 啦，咁另外又租埋辦公室啦，即係佢仲偷雞唔到，仲蝕渣米啊！ 我都係得唔到呢個項目， 應該啊。係 咁，但係因為佢好尷尬，佢話譬如話佢聽日上嚟你公司參考參觀咁。我就會話俾佢聽，喂，聽日人哋下晝會嚟，2点到5点，幾時嚟我仲未知，咁點樣安排呢？咁因為老細房就最尷尬， 咁就個朋友借得俾你， 係啦，佢話你坐住先啦，你坐住先啦，咁你電腦你用自己部 notebook 搞掂，咁但有啲文件啊 ，click click 嘅嘢咧，咁你自己諗掂去咯，嚇，即係佢幫到就係咁多，即係你攞到，然後我又判俾佢， 即係可以俾啲硬件你。 其實你有冇諗過咧？佢唔係淨係參觀一次嘅咧。如果你第時真係長期合作，佢耐唔耐踩上揾阿老馬傾下偈，一上來唔見老馬，見到個老牛喺度，咁就穿曬煲咯。 係， 其實你背上一個方法去做一個生意。做唔到長 嘅 喎， 佢只可以用一個再大啲嘅方話嚟去冚呢一個方話。 哦，嗰個阿老牛係我請嘅，我而家升咗格啦，我唔坐嗰度噶啦，唯有咁咯。 我都覺得後來係真係唔係幾好。 我唔覺得你覺得係咯。 我真係覺得，因為 我嚇，講出嚟之後俾我哋咁樣當面當頭棒。 你望住我， 我唔想再望你。 你覺唔覺得 人哋笑你話人哋笑，黐線點啊？ 你覺唔覺得我眼神而家有啲歉意？ 你道歉啊！陣間， 對唔住， 當食生菜，當食生菜。 我真係唔係咁，一係咧佢要報曬成個局，咁但係你知啦。人哋有啲公司有啲個同事未必要配合你噶嘛， 梗係啦，老細都唔係你， 係啊，我點解要聽你講？即係 你買家個最貴嘅西餅，有人派一件咯，你又要讓人哋啲嘢。 當然啦，即係當佢個老細答應我，大家好朋友，咁佢下邊能夠做幾多就做啦，希望都幫到手啦。咁因為佢老細都同我哋講嗱。接到呢單咁大 嘅 生意咧，我哋就一齊去做嘅做呢個項目啦。 咁就好啲，即係如果你話第時都係一齊做咧，咁就好似呃人個成分就低翻啲。 係，一齊做一齊做，因為我幾個人你做唔到嘅。你諗下一個，我當你80万嘅項目啦，你三個人真係做唔到嘅，計都計到數。 你係要外判俾好多唔同嘅公司一齊做嘅。 咁啊，不如就判俾啲朋友一齊夾 手夾腳啦。跟住點啊？ 跟住佢話：，嚟咯，3点钟坐喺度等啦。咁我自己去個台面咧，我又換咗一張我 嘅 相喺度啦。我唔知點解要擺張自己嘅相喺度。 唔係嘅，通常都係咁嘅，嗬。 係啊， 應該擺老婆仔女嘅。 係啊，老婆仔女嘅，但佢冇嘛。但係擺自己嘅相好似靈堂啊嘛。 擺唔係咯，咩擺自己張相？你擺只狗都好啊。呢個我多，叫 Dolly 啊。 係啊， 都好啊。咩擺自己張相？ 好乖㗎，叫佢嚟。 唔係，佢驚唔認得自己。嗱，呢個貌你就我啦，因為佢阿芝麥靜，佢唔。记得自己咩样， 即系照镜都唔知呢个边个嚟 嘅？边个嚟嘅？咁丑样嘅？佢系阿芝海默情，所以记住自己嘅样要。 系你摆张自己嘅相。 你哋两个其实真系几讨厌。 大家咁话啦。 我哋唔系讨厌，我哋讨厌你啊！你搞错咗， 搞清楚。 唔系我哋个人讨厌，系因为我哋两个都讨厌你，所以讲啲嘢系咁。 系啊，我唔觉得佢讨厌噶。 我哋一齐觉得你觉得你讨厌。 系啊， 原来一直系我搞错咗，唔好意思。 继续啊， 跟住话三点嚟，点知佢又话未得，又要等，等等等到4点钟。跟住我打電話俾佢啦，喂，你哋係咪嚟呀？因為佢哋每一個嘅 contractor， 佢哋都會去，譬如話有四間公司有興趣，佢哋四間公司佢都去玩。 即係你仲未得到嘅嗰單嘢， 未得到， 係嗰只考察。 係啊，我睇下你公司咩規模啊，啲人得唔得啊，做過啲咩 project 啊？ 但其實你驚唔驚咧？如果求其抽一個下屬，譬如阿丁咁樣，喂，阿丁生啊，阿馬生平時點樣㗎？你哋咩？答唔到嘅喎， 惊系真系惊， 吓 咪咯，其实你做咩要呃佢啊？ 点样呃佢咧？ 系啊， 但系因为我想攞嚟做啊嘛，同埋因为佢嗰个上市公司有人话俾我听，喂，你之前亦都同个另一间香港嘅上市公司喺国内做嘢，其实有优势嘅，同埋因为香港人，咁即系机会比较大咯。当然佢唔会话一年得啦，咁我觉得亦都好咁样，同埋如果我得到，咁起码周遭啲朋友啊兄弟啊都有嘢做。 咁所以点咧？佢迟到咁点咧？ 4点钟， 诶，今日唔得闲 哦，哎呀， 下个礼拜先嚟，唉，咁啊， 又要再， 其实我觉得佢咪整蛊你啊， 唔系 专登咁样啊，系咪？ 我觉得系， 可能因为其实咁样嘅花神咧，都唔系净系你会搞噶啦，系嘛，其他人都会搞嘅。我话俾你听，我今个礼拜星期三嚟，我就系唔嚟。咁就 甚至可能佢 揾一日嚟， 系 啦，咁 就 知道你真實嘅情況係點啦嘛。 因為如果佢個嚟咗咧， 想得事，你估 人哋傻咩？心安理得係咪先？即係嚟咗啦，睇咗啦。但係佢話下禮拜四咧，我其實真係開始擔心。下個禮拜四嘅朝頭早嚟，咁又點咧？即係佢隨時突然間打電話，喂，係 啊，咪特級測驗你咯。 我而家喺樓下啦， 李小姐係啊， 你落嚟 真係原來特級測驗唔係好恐怖。 你估我嗰啲客家婆咩？之前學完之後即刻特級咩？好，繼續啊！ 咁真係好驚，同個朋友傾下，喂，可以點樣樣即係大家保險啲咧？因為佢即係做到，大家都有份噶嘛。 其實如果你諗住同佢 join venture 咧，你不如索性你搬去佢辦公室一輪，你直坐埋入去辦公室 唔得。原因就是因为他那个地方都不够用，他那里有十几廿人，已经没地方，因为他们很兴呢，个老板间房呢就好鬼死大的， 其他职员好鬼死细， 有个茶几又在冲茶咁样嘅，唔得，咁点算呢？他说唔紧要啦，一有咩消息我就话俾你听，希望可以做到啦。到咗下个礼拜三，我觉得是射程范围啦。他说礼拜四嚟啫，我觉得礼拜三都危险噶啦。佢话唔紧要啦，你过嚟呢度做嘢啦，叫埋你啲同事过嚟一齐坐咯，冇乜所谓。佢哋真系咁 free， 咁啊开始坐，真系星期三朝头早，仲要系晨咁早九点钟打电话嚟，我哋半个钟头到，你响唔响到？ 摆到明突击， 系咪 真系？ 所以我觉得上次话唔嚟，其实系即系知道 我觉得系系啊，同埋佢系打公司个电话。 咪咯， 正常啦、啊。你例如话，即可能好多你啲咁嘅人，唔可以咁讲啊。好多呢啲咁嘅不法之徒咧吓， 啲不法之徒系咪？ 好多啲咁嘅人， 我咪收翻咯。我咪 你点解用不法之徒呢四个字？ 仲唔系不法之徒？ 你 咁样做合法之徒啊？ 哦，你觉得咁样系 O K 嘅？ 对唔住，我反省咗啦，我啱啱反省到啦。 咁样仲算系不法之徒？ 亦OK， 咁点呢？哇，九点钟，同埋因为好多人都未返嘅，即系通常都讲公司呢比较硬啲，国内都一样，係啦，大家又着对拖鞋呀、呢样嗰样那样呀，有啲又即系通宵。 你 讲 乜国内嘅公司？ 系 大 陆广告公司。 系有啲又瞓觉呀，因为寻日可能通宵赶嘢呀，咁瞓觉，咁点算呢？即刻 call 几个同事，同埋我真系叫我同事搵多两个朋友过嚟。 即系全部都 get 啲 friend 嚟， 全部都系假， 坐喺度全部都系。你做紧咩啊？冇嘢啊，画公仔。 系啊，哦，我画嘢嘅，画嘢。 你做紧咩？冇玩画鬼脚啊？叫奶茶，好忙啊，画成招鬼脚。 好多个小弟系咪？全部都系啲小弟嚟。 跟住 小弟， 冇人做嘢嘅成个办公室。 两部车嚟啦，就系嗰啲人啦。 我谂你个心跳都甩咗出嚟。 好惊，我真系好惊。咁我 真系做唔出呢啲嘢噶，我又系做唔出呢啲嘢噶，我会好惊噶。跟住我同佢讲嘅就系，算啦，我不如我所有嘅和盘托出嚟。 其实系假嘅，我 所有嘅嘢都 系 假噶。 我贱格， 系啊， 你真系会咁噶？ 我会噶， 我哋唔呃得人 嘅。 系 啊， 你得唔得啊？张， 我学唔到你，学唔到呢一成啊！唔好话学晒，学一成学唔到。 真系啊，谂都谂唔到啊！ 我嘅学一。我 即系同个朋友可借你个 office 啊啲咁啊， 因 为头 先我都讲啦，你唔系做一次噶嘛，你将来你只要再嚟一次突击检查，你始终会穿。 咪咯， 咁一上到嚟，咁啊好客气，佢哋都唔系话特登走去装嘅，唔系嘅，就坐喺你个房嗰度。 使乜啫？就见你有冇人 翻工？ 坐喺个房， 然后跟住死啦，因为佢哋惯咗都系冲茶嘅，唔识冲。 点解要你冲啊？唔系啊，姐姐 咁样。老板通常接待 自己就坐喺度咁样冲噶啦，冇姐姐噶，通常都系咁啊。跟住个女仔 茶道噶嘛，你讲 系啊，然后又喜欢饮咩茶，跟住又攞个钳夹啲茶叶喺度泡茶。 你一早点解唔学咧？你明知噶嘛？ 咁佢唔系老板， 唔系你起码咁呢啲叫 preparation 啊嘛。 系啊， 咩神话 ？preparation 啊？ 咩神？ 系啊，咩神啊？分神啊？点啊？ 大嘴唇啊？睇你就知啦。 真系漏咗呢样嘢，咁个女仔醒目，因为佢见惯呢啲嘅啦，即系同埋冲茶都唔系好困难嘅啫。 即刻走埋冲， 冲跟住佢话：，诶、欸，有一样嘢我真系呃唔到啦。佢话有冇其他茶叶啊？攞嚟咁个大安旨意啦，攞啲茶叶出嚟。跟住佢望住我，因为佢真系唔知啲茶叶摆边度。咁企咗 个女仔。 大家都唔知啦，你哋兩個都係其實唔係嗰間公司。 係啊，因為大家 咁點解你唔答冇啦？得呢啲啫。 因為大家關注嘅都係啲文件啊，個電腦啊，開住佢啊，總之一定開住。 有你張相啊， 係啊，同埋有個公司嘅 logo 喺度。係 啊， 張相其實都唔重要啦。後來我攞走咗啦，係咪死過攞走咗？費事自己張相擺喺人哋個台面度啦，人哋個老婆想到你，依家有個阿叔，企喺度，跟住真係我朋友。有一个秘书好叻，佢话诶啱啱买啲新茶叶，攞俾你哋冲，跟住就冲饮完一轮咧，然后因为佢有三个人嚟咗嘅，其中嗰两个冇喐，有一个就出咗去， 睇下啲情况， 系我就真系惊啦， 跟住佢， 因为譬如话我接待阿两位， 阿梁总、陈总， 系啦，梁总同埋李总，我就。马总就梗系要招呼你啦，死啦！嗰个小张走 出 去， 视察 点搞呢？ 可能佢走埋问下，睇下啲人做紧乜嘢。 系啦， 系你啲台面咯， 系咧，公司忙咩呢排？ 系啊，做紧啲咩 project？ 系啊，即系佢行埋去，佢睇亮嘢，睇影印机。 嗯， 佢跟住走埋视察埋一个人，诶，话你影印多唔多噶？部影印机，因为大陆都有租影印机啊，一个月。印到嗰啲張紙啊， 即係代表你有幾多工作量。 係啦，係啦，係啦。 冇啊，今朝影得一張，呢個月都係兩張加埋。 誒，你計唔計底面啊？你計底面嘅話咧，仲少 一張， 係啊，一張。 咁呢間公司真係執得，呢間公司真係執得，可能即刻茶都唔飲起，走啦，美容。 唔知佢真係唔知幾多張，係因為佢真係唔知啊嘛。咁跟住佢，我見到佢， 如果你喺度做嘢，你點會 唔知？唔會唔 知，多多少少都知。 你幾多黏紙？佢話每個月開幾多，同埋你睇下你嘅地下有冇啲嗰啲影印紙打開，有冇啲影印紙盒，其實都已經知，根本就唔使問嚇。同埋又行去茶水站嗰度睇下多唔多人擺啲飯壺喺度啊、杯啊，行埋睇，完全知。咁啊，當然啦，兩日後咁。我谂两日后啦， 你自己都知啦。 系啊，我朋友打电话俾我，佢话喂，咁啦，我哋有机会先再合作啦，因为呢个项目咧又包含啲乜乜乜乜，即系佢 做唔到啦， 系讲咗一轮先啦，跟住话有机会再合作啦咁样样。跟住我亦都真系为咗呢件事好唔安乐，同我朋友讲，喂，真系唔好意思，因为其实我都影响到佢。 哦，你都识唔安乐嘅，人都识唔安乐，但又系另外一个失败嘅例子。 佢呢个唔安乐 成，我本来佢一个成功嘅例子，即系我系买新。 我咪就系话，点解你明明好地地准备咗个成功嘅例子唔讲，跟住又话我好笑你嗰个主题？ 哇，你咁记仇嘅呢个人？ 唔系，我觉得因为我觉得好无辜。今日我系 笑又 话 唔啱， 系啊，我谂住嚟买飞捧。 你做咩笑啊？我嗰度都笑你做咩笑啊？ 喂，大佬，点解你今日你话你自己 闹一开就闹， 门朗口咁样，我点好咧？ 好后悔， 冇办法啦。 唔系你个故事都带咗个正面信息，就 系 唔好， 真系唔好，呃唔到人， 呃唔到人嘅，真材实料先得嘅，系咪先？ 跟住你个 friend 之后嘅话，系咪已经改行啊？佢觉得嘅就系，咦呢个办法可以 搭沉船， 系啊，唔系啊，我以后都系咁样，就帮人哋呃人， 专租俾人哋， 呢个做广告公司， 稳用多。喂，好啦，十一点半听紧风骚快闻，先听十一点半新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一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全港已经接种大约711万剂新冠疫苗，以首剂计算有395万剂，占合资格人口58.7%。佢话稍后会公布即日首开放俾12岁以上嘅学生。林郑月娥话：未来会致力推动几个年龄群组，其中一个是20岁以下。随着下个月开学，希望更多中学生或12岁小学生获得家长支持和学校安排接种。另一个是70岁以上群组，佢话同外国不同，本港长者可能接种倾向和诱因不大。未来会继续鼓励长者接种，子女亦都可以协助父母。佢又话未来亦都会催谷上班人士打针。他强烈呼吁雇主要求所有员工接种疫苗，否则需要定期自费接受检测。他又说， 要求员工打针的安排肯定会扩展至法定机构。他留意到机管局已经宣布类似安排。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认为，如果有政党有大批党员，但又不以政论政和参政，就会令人怀疑政党的存在价值。对于全国侨联副主席卢文端撰文形容民主党拒绝参与立法会选举属死路一条，林郑月娥说，相信政治组织一定有诉求，并希望透过参政改变现状。如果有政治组织日后不参与本地选举，不进入政治体制论政，会有些奇怪。他又表示，政府一定接受不同政见人士参选，正如中央官员都曾经提及，不搞清一色，只要候选人符合爱国者要求，拥护基本法和效忠特区，就可以参与未来选举。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理解全国人大常委会暂未表决将反外国制裁法列入基本法附件三，他重新支持将反外国制裁法列入基本法。林郑月娥相信人大常委会审议期间会聆听很多意见，又重申已经向中央提出要确保法例有效实施，同时不会对香港的金融商贸中心地位带来太大影响，亦要避免西方媒体炒作，建议以本地立法方式处理。他仍然会继续按有关立场向中央表达意见。另外，林郑月娥又说，相信只要政府有为，加上行政立法机关相对全面配合，十四五规划在本港全面落实的机会非常大。港澳办副主任黄柳权在本港出席一个论坛致辞时强调，香港的地位特殊和独特，贡献重大，发挥的作用不可替代。他又说，中央政府在香港实行一国两制的方针不会变，一国两制是香港保持长期繁荣稳定的最佳制度，虽然遇到新挑战，但中央对一国两制的坚持不会变不动摇。实施国安法堵住法律漏洞，社会秩序恢复，居民权利自由得到更好的保障。黄柳权指，香港作为大湾区发展四大中心城市之一，一定能够在金融、科技创新、服务业高端增值发展等与大湾区城市优势互补，共同发展。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天气炎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有几阵骤雨，星期四天气酷热。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542点，升432点，成交金额787.9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511点，升3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660点，升124点。跟住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53蚊，升19.2；美团214蚊，系升18.6；阿里巴巴159.4，升7.3；药明生物122.2，升9.2；盈富基金26.1，升4.2；比亚迪股份269.2，升6.8。快手75.65，系升5.9；小米集团25.1，升7.5；京东集团268.8，升25.2；港交所490.6，升5.89。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79，日元109.75，瑞士法郎0.913，加元1.266，人民币6.482，英镑对美元1.372，欧元对美元1.174，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69。日经平均指数报27,770点，升276点。港金现价报16,740蚊，升1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1.64美元，卖出1,802.1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咧先同你讲翻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龙盘苑快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龙盘苑一段交通回复正常。咁喺红棉路就有爆水管，红棉路落山方向近住美国银行中心嘅中线需要封闭。咁而家一带车多，就系红棉路落山方向近住美国银行中心嘅中线，因为爆水管需要封闭，一带车多。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去芜湖街。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东去中环方向近住湖中大厦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坚尼地道近住惠景台。咁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咧就行车缓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喺新界方面，西沙路来回方向近住水浪窝一段挤塞，咁喺西贡方向咧车龙比较长啲，去到麒麟下老围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薄扶林道致富花园方向中环、三号干线七号码头去荃湾、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同埋元朗公路唐人新村方向屯门。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记得要戴头盔、护爪同埋护膝，就算发生意外都可以减低受伤嘅程度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G-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我是车淑梅，晨光第一线这个名字我记得是徐益雄改的，我是第一代的女主持，主持了成十几二十年，之后呢加入的就有彭晴、嘉明、朱海婷，不过我最看好的晨光女主持呢就是现任那一位崔神厨房的 Kitty 崔洁彤。 多谢淑梅姐，我会秉承你的专业精神做好晨光第一线。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喺太太同仔女心里面，你好重要。为咗佢哋，你一定要做足安全措施。支撑吊棚嘅狗臂架，最少装上三粒系稳螺丝。安全带几时都扣喺独立救生绳或其他系稳装置上面。意外冇人能够预知，有时多一粒螺丝、一条绳。真的可以救回一条命和一家人的幸福。爱自己，爱家人，公共工作要安全。 Hello， 我是 Albert Lang 欧瑞强，我相信大家都是风骚发汇人的拥趸，我也是，我听了很久了。怎样才可以做个快活人呢？其实千祈不要误解呢，快活就是活得很快，是很快地生活。因为做事呢如果很急很逼促呢，欲速不达啊！有时做嘢太忙，尤其我哋香港人咧，步伐实在太快啦。放松啲，放慢啲，调翻转做个慢活人咧，你自然就会生活快乐噶啦。做个快活人啦！仲有哦，每逢朝头早十点至到一点嘅风骚快活人，我梗系支持啦。 知你风骚啦！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乜都讨论区。 今日我哋讨论嘅系。 好啦，今日讨论嘅话题 系最令人讨厌同埋最令人开心嘅礼物。 哇！本来收礼物系开心嘅，不过咧网上都好多啲文章，十大最受欢迎或者最讨厌的礼物啊，都系好多都系耳熟能详嘅。 多数讲嘅都系啲圣诞礼物或者系咧就情人节所收嘅礼物。我谂男女都真系有别嘅，会唔会啊？ 会，绝对有， 会。 喂，其实大家即系两位拍档有冇谂过，其实礼物究竟个来源系咩嚟嘅咧？ 内怨啊， 好深奥啊， 深奥嘅问题。 礼物两样嘢嚟噶，原来喺最早最早嘅就喺我哋嘅中国咧，其实实际上咧就系礼，意思嘅系一种仪式，礼啊嘛，系咪？我哋即系最紧要嘅呢样嘢啦。咁其实系一啲祭祀嘅活动嚟嘅，咁就系向神去表示尊敬、敬畏，将自己最有价值嘅就奉献俾佢。嗰阵时候你见到多咗啲乜嘢啊？咪就系杀嗰啲羊啊，烫只鸡去还神咯。呢个就系为之礼啦。点解会有物咧？物呢一样嘢嘅就之后先至系或者以物嘅形式出现嘅，就成为礼物啦。喺古代嘅时候，其实你都有听过呢啲咁嘅嘢嘅，咁就系呢个美女西斯被当系礼物咁样献俾呢个吴王扶差。就係有呢啲咁樣嘅情況出現過， 我都想收呢啲禮物 嘅話咧，先至會有呢個禮物嘅，係兩樣嘢嚟嘅。本來嘅就係最早期嘅話咧，禮其實本意嘅就係敬神嘅意思。 其實禮物呢一樣嘢咧，我真係覺得咧，第一，如果係熟嘅都還好啲，因為你真係知道佢喜歡乜唔喜歡乜。 係啊， 但係咧，你如果一個完全半熟啊，甚至唔係好識嘅，咁你送一份嘢咧，有時真係好考功夫，都唔知送乜，唔知。尤其是男仔要送咩女仔咧，我真系唔知道送啲咩，太貼身嗰啲我又唔敢送，系咪先？咁又唔知道送啲咩，咁所以會有啲十大討厭禮物，因為有啲咧叫禮物狼啊，可能係嗱你買禮物咧喺曬呢個 column 啦，嚟嚟去咪毛巾啊、杯啊、文具啊、 上架都冇人， 通常都係嗰啲。 系啦，咁其实讲讲话就系礼物呢一样嘢嘅话咧，其实我最怕，我好怕买礼物嘅，因为我会觉得 拣礼物我好开心 嘅，我唔会噶，除非我系拣礼物俾一啲真系好似阿 Michael 咁样讲嘅就我好熟嘅人啦。如果唔系嘅，我觉得好头痛嘅， 系啊， 尤其是我觉得买礼物俾啲有钱人， 系啊系啊， 有冇试过？ 系，梗系有啦， 我真系好惊， 嗰个挣扎点就佢咩都有， 冇错啦，我买咩俾佢啊？系咪？贵嘢我又买唔起， 平 嘅 佢 会睇我尾， 系啊， 哇，我真系好。Okay, 我試過咧，就係有一次有一個朋友，佢就話咧要帶我咧去認識一啲有錢人啦。咁啊咁啱咧，就嗰個有錢人咧，佢就生日，咁啊就係要咧大家都去佢嗰度開 party。你就帶一樣嘢去啦。其實最好就莫過於乜嘢啊？係咪開 party 嘅話，咁咪買支酒去咯。佢就唔好第一次去嘅話，你始終都一定要就一支酒就呢個基本噶啦。但你應該再買多一樣嘢俾佢。 但你唔識佢 係 嘛？ 我唔識佢噶。 最驚送佢啲嘢俾唔識嘅人。 係啊，仲要就你咁有錢啊！正如你所講嘅，就係第一句一定出嚟嘅就系话佢乜嘢都有，佢乜都见过。 同埋甚至 你买咩俾佢， 同埋你送俾佢嘅嘢，可能佢唔用添。 系啊， 同我俾阿花王啊， 系啊，系真噶，我真系试过。系 啊，我都试过啊，你讲先。 系啊，咁所以我到最后屘，我唯有嘅就系买一啲我觉得嘅就系其实都可能会唔使好。眼即系夹住个眼咁样就摆喺度一嚿嘢，譬如可能如果你买一嚿嘢嗰人哋摆喺屋企又唔系送俾花王，你见到你会伤心。咁、 啊、 不如我就咩咧？我最终系咩咧？我买咗扎花俾佢咯。 花男定女 嚟噶？靓嘅花咯，男女都好啦。我觉得呢个系一个西方比较容易接受啲嘅礼物。 啊，你讲呢样嘢，我觉得好。 靓嘅花，一扎靓嘅花。 会唔会佢有少？如果佢有啲大家利是，我觉得做咩？ 唔 系买白花嘛？ 我买一束嘅鲜花，好靓， 好靓嘅名牌嘅花，同埋攞咗一樽嘅 酒， 啤酒啊，唔系啤酒， 啤酒。你俾六罐啤酒。 哇！你唔好话，如果你而家买啲手工啤酒，200-300蚊一支噶。 但系我知啊，但系如果个老板唔欣赏咧，其实又好咩嘅。 好尴尬。 咁唔欣赏就冇办法啦。 第一个时候，哇，啤酒 咁你咧？你点啊？ 我又系有个识到个大老板，好有钱嘅。 好惊。 咁其实我都惊。佢。因为圣诞节，咁我同佢嗰一轮都几熟嘅，咁佢有太太同埋两个仔，一个仔12-13岁，一个仔6-7岁。 你熟都好啲啊？ 系熟嘅，真系我曾经问过佢，哇，成日你请我哋食饭啊，又去玩啊，呢个圣诞节，不如我送翻啲礼物俾两个小朋友，我就话唔送俾佢啦，因为乜都有嘛。 送俾小朋友好啲，个压力 容易啲 哦。系因为咧得意啊，玩具已经 OK。 啱，我谂住哇，安全啦，稳妥啦，送俾小朋友，因为你送表咁，佢百几万嘅表有，你送个60,000嘅表都系冇事。我终于买咗一套火车，火车俾个靓仔最细嗰个， 系啊 ，OK 啊， 点知一去到 佢有十套啦，已经 拆开一睇，跟住走咗去第二度。 哦， 哇，睇 你唔起。 咁 佢 玩砌啊， 呢啲哦，佢唔中意玩，佢就唔中意砌嘢。 系啊，佢原来都系攞住部手机，佢已经好开心。 小朋友好诚实嘅， 系 啊，唔使唔开心，系 啊，同埋因为要砌，可能佢又冇砌过啦，咁佢算唔玩咯咁样。 好， 所以送礼物俾人咪好考心思 啦，好麻烦啦，系咪？好啦，所以我哋都见到嘅就喺网上面咧都票选咗嘅就系十大令人觉得讨厌嘅礼物啦吓，第十位文具套装，有冇收过？ 唔单止收过送过添，因为嗱，即系咁谂啦，个思维就系、是、个个都要写嘢噶嘛。嗱、嗯，今日就要改正啦呢个讲法，因为譬如我自己都用手机写嘢好耐，系咪？但系以前文具个个都要写嘢噶咯，同埋有啲文具真系 pack 得好靓噶， 就系呢只啊，系啊， 同埋有啲公司咧，保险公司啊咩，好中意年尾咧整一套好靓、嗯。我收咗一套，我真系觉得如果我抌咧，真系太折堕啦。但系冇 用 嘅， 名牌噶嘛， 真皮嘅成套。 我知啊，我收过啊。 开信刀都冇人要啦， 系而家冇啦。 又笔啊，又话插台头啊，台头嗰个阅历真系冇人要， 系 盏系真系。 嗯， 拼埋一边。 好，咁呢个咧，大家都相信系啦，系咪？即系有时你会见到一支文具嘅套装嘅话，唔单止你话系有碌卜啦，咁啊可能会有咩擦纸胶啊、铅笔盒啊咁嘅。如果你而家收到嘅话，你肯定舐手掉佢啦，系咪？ 我谂而家冇人送， 会唔会啊？ 我谂唔会送啦，可以。 有冇收过啊？ 唔会啦，小朋友都唔送。 小朋友都唔会真系 吓。其实我真系唔介意咯，如果你而家送俾我系靓嘅，嗬。好啦，第九位毛巾套装。 我试过送俾人啦，系啊，喂，一条大毛巾、中毛巾放紧 套装咧，就可能反为冇乜揭秘。但系嗰阵时咧，有人买过一条毛巾，可能你都玩过嘅。 瘦个名 唔系啊，一浸热水会个公仔唔同嘅样啊， 嗰啲好无聊啫。 你知玩一轮嘅啫系嘛？我知，即系啲杯啊嘛， 个杯一落啲热 水， 系着衫 嗰个女仔嘅，跟住变咗裸女啊嘛，系咪？ 点解你第一条谂裸女啫？唔可以 系啊， 唔可以一只马骝， 系啊， 一只马骝揸住蕉同揸住蕉嘅咩？真系啊！ 都系衰嘢， 就系裸女，系啊，我冇见过裸女变着翻衫嘅。 系呢个争唔争？见到收到？ 争啊！ 系 冇乜用咯。呢一个咧，头先我讲嗰个咩斟啲热水落，咪第八咯。第八嗰叫无聊玩具啊。 系 我记得嗰阵时咧，人哋喺外地唔知边个国家啦，买咗个咧有个水桶遮住个中间个腰嘅，一拉低个水桶咧就凳又咁样样整出嚟咯，咁啊好无聊嘅， 绝对无聊啊！ 烧完之后你系唔会用嘅。 系啊。 点用啊？想问你， 好不雅噶。 你点用啊？你摆翻喺 office 用啊？ 唔得噶， 人哋就会觉得你 系 啲唔系几好人， 系啊， 系嘛？ 你好似圣诞节，有时啲同事特登买啲得意啲嘅内裤啊、内衣裤，其实有 啲系唔用 嘅。系啊，佢实叫你拆开， 我真系收过， 我哋抽奖 啊 嘛， 系啊， 跟住佢笑咯，笑完之后你拎翻屋企你都唔会用， 梗系 几嘥咧，嗬？你又唔会着， 系啊， 跟住一下 分分钟几廿蚊，一百几十， 系啊。好啦，第七位就系纸巾套， 呢个更加无谓。 纸巾套我又冇收过， 我都冇收， 即系一个木盒。嗰啲啦， 系啊，纸巾盒咯，纸巾套咯，唔中意收到啦。好，咁啊，第六位钱罂，嗱，各类型嘅钱罂啊，唔系话净系讲紧一个普通嘅钱罂，有时咪即系好靓一个公仔咁样， 哇， 睇到个底 几廿蚊啊！ 以前 有 个钱罂咧，本来都几得意啊，但系后来我觉得好慢啊。嗱，佢点咧？系逐个 coin 啊，摆个 coin 有只狗出嚟拨咗个 coin 落去。但系你谂下，当 coin 呢样嘢已经唔系好发挥到作用嘅时候，你而家仲边个用拎住一柒散纸去买嘢啊？ 冇啦， 咁变咗嗰个钱罂都冇用。 系 吓电子钱罂， 电子钱罂， 电子钱罂，我觉得 OK 吓。 系啊， 而家收个电子钱罂，咪嘟 嗰啲好啲， 系俾个利是你咁样。好啦，第五位零食。 零食， 零食 看看我中唔中意咯？如果我中意食都 OK 嘅。 我过年通常都系腰果啊、果仁啊、花生咁样 都 OK 嘅。 咁会唔会觉得冇乜诚意咧？ 系诚意系冇噶啦， 系嘛？尤其是拜年嗰啲礼物啦，我觉得不如唔好送啦。 系啊， 你有冇试过啊？ 但系你喺人哋屋企，等于新年系最需要呢啲噶啦。 系啊， 所以新年咧好多嗰啲下面啲铺头咧摆晒喺度， 包好晒， 包好晒就系俾你我嚟应付呢啲嘢 咁咪 咯。同埋通常啲人都系自己屋企又攞一盒去啊， 张张 屋 企，跟住攞翻啲盒又送去俾阿妈。 巡回演唱 啊 嘛，我试过有一次嘅就 系 巡回演唱咧，翻 翻 嚟 度。 嚟翻自己度， 唔出奇噶。 因為其實點解咧？因為我係喺 寫個名喺度啦。 因為咧，我係試過咧，就係喺嗰個我記得係金英朱古力啊。佢有兩層噶嘛，咁我係費事咧俾屋企人知道嘅就係我偷食啦。我冇諗過佢會再送出去，明唔明啊？咁跟住我就唯有嘅就係 攞走咗一粒。 唔係，我係喺第二層嗰度咧，就攞兩粒。咁點不知咧就好靚咁樣，佢就以為咧就係冇拆過啊。咁就包翻佢之後就送咗，唔知俾阿姨媽阿姑姐係邊個？點不知咧有一次啦，翻嚟嘅時候，咦又係金英朱古力，我最～ 中意食金鐘朱古力噶，跟住食完之後，我第二層咦點解冇咗兩粒嘅？原來 係 我哋 即係你就係你嘅親戚圈翻翻嚟， 佢不停咁樣喺度大家喺度巡迴， 大家都唔打算食， 係啊， 只係當一個送俾你。 即係一盒金鐘朱古力，你諗下佢幾難受咧？佢都去過好多間屋噶啦，我講冇人食喎， 間間都坐唔落，係咯，冇人收留。 呢個可憐，可憐最興有呢啲， 冇錯啦。嗱，咁即使其實講咗俾大家聽嘅就係，其實基本上呢啲咁樣嘅即係可憐嘅食品嘅話係好嘥咯， 好嘥㗎， 嘥啊！ 你送嚟做乜啫？唔食嘅原來， 但唔送又唔得喎， 係啊， 其實真係唔送又唔得。 但如果你有可憐嗰啲，我最憎啲人就係送嗰啲蛋卷啊，好 cheap 啊，我唔中意。 蛋卷好 cheap 咩？蛋卷， 蛋卷好 cheap 㗎，半罐嗰啲啊，幾廿蚊咋，冇牌子嗰啲雜物啊， 我又冇。 咁點樣先至唔 cheap 啊？去你屋企要俾啲咩你先？ 佢應該答唔理唔到。咩叫做唔 cheap？ 咩叫唔 cheap？ 点样先至为之唔 cheap？ 系啦，嗱，你话我 cheap， 嗱，阿老板，你想我买 曲奇饼咯， 哦， 大盒曲奇饼， 蓝色嗰啲罐嗰啲， 有几唔 cheap 啦， 咪廿几廿蚊， 咪系 啲百几啊。 好，第四位毛公仔， 嗯， 毛公仔悭人憎啦啩， 悭人憎啊，悭人憎啊， 不知所谓。 有牌子好啲，冇牌子又有粒毛嘅盏。 冇錯啦，同埋即係我諗冇咩人玩毛公仔，除非好細個嗰啲啦。你一大個啲冇意思噶啦， 耐咗少少啊，污糟邋遢。 係啊， 但我有時我都會中意想買個毛公仔俾自己。 你想買俾自己啫，但係 送俾啊咁啊係送俾人，我冇都冇點送俾人。 因為毛公仔分好多種啊嘛。 係啊，安黐黐 個樣，如果你唔中意咧，毛公仔等於佢垃圾。 你黐嘢甩咗隻眼，你就弊啦，唔知碌咗去邊。 好啦，跟住咧就下一個啦，第三位水晶球音樂盒。 音樂盒又係啊，音樂盒 音樂。盒而家冇啦，好少啦。但系廿年前咧，好兴送音乐， 好兴啊，好兴啊， 系啊，揭起佢咚咚咚咚。 如果只歌好听，仲更加中意添。但系都阻订啊！如果你冇用，系好阻订。 但你有冇发觉我哋嗰阵时候年代嗰个音乐盒过嚟嚟去都系少女的祈祷噶，成个都系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仲有个芭蕾舞少女喺度转下转下噶嘛？ 永远都系 个芭蕾舞少女。 可唔可以多啲咧？咁啊，我觉得水晶球咧，水晶球或者摆设。 有一个咧， 我 觉得熬下熬下咧，有啲好似雪落雪咁嗰个咧，又好无聊。 但我觉得几靓，几浪漫噶。 我试过收咗一对嗰啲红色嗰啲马啦，嗰啲中国摆设咧， 好大只噶， 红色嘅。 系啊，深红色，好似木咁嘅，其实胶嚟嘅， 胶嚟嘅， 胶嚟噶，胶嚟噶，我最后都掉出。 你乜后现代设计？ 点解人哋送红胶马俾你啊？ 系咯，点解要话？因为佢系马啊嘛，佢系马小强啊嘛， 即系话你人 佢谂住红胶马咯，马到公仔。 哦，但系佢系胶， 跟住你掉咗佢， 唔识跑噶，都系咁样停咗喺度。 你真系仲要真跑？ 系，收邪哦！可如果你咁讲，红 胶马掉咗， 你送啲咁嘅嘢俾我，我真系觉得唔系好开心。 系咯，大家利是，好啦，去到第一位啦。 好，第一位， 唔系第二位先啊？ 第二位， 相架 系啦。挂相 噶，而家都冇人嚟屋企挂相啦， 超级冇成。 但系咧，后来有啲叫先进啲嘅电子相噶，你有冇用？ 电子相 噶， 冇， 都冇用， 冇意思。 即系佢耐唔耐自己嗰度转转，咁 呢个好寿命仲短啊！呢个电子相架， 而家发明到嘅就系你知唔知道系变咗个就系相架，但系系嗰啲名画嘅架。即係你一個好似咁樣嘅 mon 啦，咁跟住咧你就有一個類似係一個 software 啦，跟住咧就係會耐唔耐佢就會轉一啲名畫咯，轉一啲名畫咯咁樣咯，係啊，佢就為叫做佢係電子嘅畫架，電子畫架，就令到你屋企嘅就係耐唔耐你可以轉下唔同嘅 mood 咯， 應該 係 咁樣，應該 係 咁樣。 好，我跳走咗呢度，第一 去到第一位就係杯咯，第一位就係杯啦，係啊，就係杯啦。 十大最討厭啊嘛，係咪呢個？第一位應該係最討厭。因为最容易买啊， 嗯， 嗰啲乜咧，我有时候我觉得真系好贵，我唔系好中意嗰啲乜，因为特别嗰啲卡通公仔头嗰啲乜咧，你系饮噶，我觉得好似同阿老鼠 kiss 紧咁， 我唔会买嗰啲咯，系啊， 系啊， 除非你真系好迷嗰啲 character 咯，如果唔系你点会买嗰啲？ 送俾人都唔会，因为我觉得人哋唔中意。 同埋咧，我嗰时我自己买过一只杯咧。好似一隻馬騮啊，定係咩？佢個手玩咧就係隻耳仔咁，但係好難揸嘅。 佢講咩咪就係呢一啲啊？係 類似啊， 即 係 個頭嚟嘅。 個樣就得意，但你發覺喂好難揸喎。 或者飲嘅時候會漏嘢出嚟。 係啦，我不如要一隻最簡單普通嘅玻璃杯算，即係咁咯。買就好似一時好有興奮，買完之後送俾人又好，自己用又好咧，都係唔係好中意。 我覺得送呢啲水杯咧，最多時候係乜嘢咧？就係話你要交換聖誕禮物，但係咧又要限住每人可以50蚊， 系 咁样咧，就会好多时候你会发生嘅就系喺交换圣诞礼物嗰时候咧，就系全部都系杯啊， 冇错啦。 哇，我真系好憎， 同埋最唔开心啦，收到 系啊。但我系几时系开始系交换圣诞礼物嘅话，系要有个 budget 嘅咧。 你喂，你唔好 公平啲啫， 公平啲， 佢嘅谂法 公平公平啲啫。 即系唔想我吓、啊，我买成千几蚊，你个百几蚊，即系咁啫。 系啊，但 如果大家系好熟， 有一年 咧 就真系买埋啲古灵精怪嘢。试过有同事买只蓝牙翻去， 黐线， 俾人闹啦，唔系抽玩啊嘛，系、哦、啊，厕纸啊咁古灵精怪，嗰间公司啲人多数都系咁样样， 懒、嗯、就创意咁样。 系啊，但我又觉得好无谓、嗯，我觉得真系好无谓、嗯。你攞只蓝牙你点？ 点拎走？ 你中意？如果你系 family 嘅，你攞翻屋企食。 同埋好大嘅利是啊！ 后生人 系咪先？ 后生人真系唔中意 蓝牙、 啊。系啊， 嗯，所以啦吓，好。开心唔开心嘅礼物，不如咁啦，十二点后我哋有街坊街访，各位街坊又可以讲下。 我哋自己都未讲， 我哋都未讲。 系啊，我哋都未讲，我哋收到最喜欢嘅礼物。 未来啊，我想过无数可能，会跨山，也追风，冲撞一段段旅程，万里小孩。长成可靠的大人，我没想过有一天戎装一身。我仰望的蓝天，归属于我的灵魂。我双手的长剑，筑起坚固的家盾。午夜时分，总要有人守着灯，谈起牺牲，是荣耀回归了青春。向前冲，我可以配得上光荣。我仰望的蓝天，它点亮我的灵魂。我双手的长剑，早在未能牵动身。午夜时 后手就位的主题曲向前冲，张杰唱出的十二点，我们听这个风骚范围回来，我们会有另外一个钟头，就是讲下到底收过最喜欢和不喜欢的礼物又是什么呢？今天天气炎热，两成的骤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现在是30度的气温，相对湿度 76%。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几阵骤雨，星期四天气会酷热，除有数天咧骤雨会慢慢增多噶啦。好，快嚟十二点钟，我哋先听听十二点嘅新闻、财经消息同埋交通消息。翻翻嚟我哋嘅 Radio Two， 仍然会有风 show 快活人等紧你，唔好行开啦。 系拜登将会表达佢嘅意愿。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华南，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同埋南海北部。 本港方面，今朝多处地区录得超过5毫米雨量。本港地区下昼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气炎热，有一两阵骤雨；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有几阵骤雨。星期四天气酷热，随后两三日骤雨增多。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506点，升396点，成交金额836.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11点，升3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660点，升124点。跟住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453.6，升19.8，美团213.6，升18.2，系升18.2，阿里巴巴159.8，升7.7。药明生物122元，升9元，盈富基金26.04，升3.6，快手76.3，升6.5，比亚迪股份267.2，升4.8，小米集团25.1，升7.5，京东集团267.6，升24元，港交所490.8，升6.09。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789，英镑10.686，瑞士法郎8.532，澳元5.622，加元6.156。新西兰元5.372，欧元9.1432，每百元兑港元7.097，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3.223。日经平均指数报27,755点，升261点。港金现价报16,740元，升1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0.7美元，卖出1,801.2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港中坏车在九龙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太子道西的快线有坏车阻路，龙尾就接近浸会桥面。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太子道西快线有坏车，龙尾就接近浸会桥面。红棉路落山方向，近住美国银行中心对出，由于受爆水管影响，之前就封了中线，现在封了快线，影响到红棉路落山方向，近住美国银行中心一带就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只是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在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就挤塞，龙尾在怡安角。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葵涌的昌荣路去梨木树方向，近住和宜合道就挤塞，龙尾排到去葵兴商场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三号干线七号码头荃湾、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同埋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屯门。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我是陈家乐， 我是汤怡。 用不同的网上服务，又要记住用户名称，又要定期改密码，只要开设一个智方便户口就搞定。 透过智方便，你就可以登入不同的网上服务，重式自动填表和接收个人化提示，例如交税、交差饷。 即刻下载智方便流动应用程式，完成简单登记步骤就用得。 想了解多啲，上 imsmart.gov.hk 啦。 使用智方便，生活新体验。 港台电视31残奥共融体，没有不可能。 残疾人奥运会是一项为身心障碍者而举办的综合型国际体育赛事，参赛者包括移动障碍、截肢、失明等等带有身心障碍的运动员，而每次奥运会的主办城市都必须兼办残奥会，所以今届残奥会就是在东京举行了。 紧贴东京2020残疾人奥运会，港台电视31、32全力直播残奥赛事。 十四五规划令香港能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全面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为此，中央派出高规格代表团来港，就十四五规划举行多场宣讲会。 星期三上午九点半， 活力与机遇，共建美好湾区。 港台电视三十一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港台网站跨平台现场直播。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香港电台第二台四十岁啦！ 踏入八十年代，香港电台第二台出产嘅明星 DJ 越嚟越多，真系十只手指都数唔晒啊！佢哋除咗开麦之外，又会拍电视节目。拍戏、拍剧、唱歌、出书，甚至出埋杂志，名副其实系 Slashers 嘅开山祖师，仲要超多 fans。去到今日，你仲讲得出几多个呢？三个小神仙呢，原本系花里花碌星期日其中一个环节，由郑丹瑞、林珊珊同埋何嘉丽负责。冇听过呢个节目，都一定有听过呢个节目同埋三位 DJ 嘅大名。 有冇咩唔开心嘅事啊？有咩嘢要讲俾我听噶？等我嚟到即系帮你哋呢一个劝解下。 我奶奶啊，佢系咪应该咁啊？唔知会唔会有一日系咁咯？就照一打开咪。 得啦得啦，喂。哎呀，阿亲家，乜你而家黑薄我个女啊？系咪咁啊？ 而当时二台嘅节目咧，绝大部分嘅时间都系以 DJ show 为主，由朝播到晚。而呢三位主持又会讲嘢，又有广播剧，又会读下听众嘅来信，仲会唱下歌，突破咗当年电台节目嘅内容风格，结果大受欢迎。后来三个小神仙更加成为一个独立节目，成为当时二台其中一个王牌节目。 声音演绎彭晴。撰文尤大东，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Hello， 大家好，我系 Shiga 连思雅。咩先至系一个快活人？我觉得就系活在当下。不过最风骚快活嘅，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风骚快活人啦。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乜都讨论区。 今日我哋讨论嘅系最喜欢同埋最唔喜欢收到嘅礼物。 冇错啦，其实咧我睇到另外一个网上嘅调查咧，就啲、是、网民选出嚟噶啦咁样。但我睇完之后咧，就即系咩都唔使买噶啦。 点解？ 即系佢最唔中意嘅二十大啊，网友最唔中意嘅二十大 ，twenty 二十大，我好快咁由二十开始数起啦。condom 啊，第二十位，边会有人送呢啲嘢噶？嗬， 贪玩咯。 十九就系护唇膏啊，即系嗰啲润唇膏啦。 润唇膏。 十八相框，十七系沐浴露，十六系 puzzle 拼图。 O K。 十五咧就系。年历嘅 calendars 嗰啲啦，十四就笔记本吓，十三揽枕 ，no， 十二咧就系摆饰，即系嗰啲摆到啦， 摆设， 十一就系十一就系银包，即系钱包啦咁样样。 哇，名牌 系啦，咁第十位咧就系手套，手套我都 OK 啦， 手套 OK 啊。 如果冬天你送嗰啲冷手套 OK 啦， 系啊， 所以话如果呢啲都话不受欢迎咧，咁就唔使买啦。九咧就系袜，咁样就 袜我中意， 系咯， 我中意送俾人，我中意送。 八咧就系面。面膜吓，第七咧就香水，香水几好啊！ 诶、欸，唔好香水，因为咧 个香味未必啱 啊， 系系。 但如果我知道你用开边只，咁就 OK 咯，系咪先？六咧就系护手霜，即系 hand lotion 吓。 系 五咧就系围巾，即系 scarf 啦。四就系 tissue 卫生纸，边度送卫生纸噶？ 贪玩啩 ？OK， 三。就係絨毛玩偶，我哋先講嘅，即係毛公仔啦。二咧就係杯，一咧就係食物糖果餅乾咁樣。 有啲重複嘅，係嘛？重複嗰啲你就唔好再送咯， 係 嘛？即係票選都好高票，即係知道就唔得噶啦。 喂，但物我覺得 OK 喎，你中唔中意物㗎？ 我 OK 嘅，即係我覺得若果你送一啲嘅就我會用到嘅，都還可以。 手物我中意多啲。 係啊，但係我就好怕啲咩嘢咧？就係你有收過一啲佢整俾你嘅嘢，其實我係好就忌。 哦 ，OK。 例如啲女仔會好中意即啱啱第一年拍拖， 織条 颈巾俾你， 通常织得好丑样， 永远 通常系织得好丑样， 系啦。 你有冇织过俾人？ 我有啊。 点啊？ 我织个手套俾人， 系结果对方有冇戴？ 有，对方有。嗰阵时候读紧书， 系 勾一只手套俾佢。 嗱，呢啲我觉得收嘅人一定中意，即系佢戴唔戴一件事，系啊。 但 系 咧，你唔戴咧，嗰个女仔就会唔开心。 唔系， 点解我咁辛苦织成几个月颈巾俾你，你唔戴啊？ 系咪先？ 颈筋冇所谓啊，你翘住一条颈咪睇唔到。 有所谓，好多窿咁样，或者有啲颜色好丑样嘅咁 样。同 埋 有啲咧，积到好肿胀，同埋积好长嗰啲咁咧。 系啊， 你包埋个身都仲得啊，木乃伊咁 嗬。不如我哋又讲下就我哋曾经有收过嘅啫，即系中意嘅或者唔中意嘅，即系最难忘啦。你讲先。 我中意咧手表。好细个，隔篱屋有个师奶送嘅手表俾我，系、一个 隔篱师奶点解要送个手表？ 因为我爸爸帮佢屋企整咗啲水喉、啊， 咁 点会 送嘢俾你嘅？ 唔知道啊，我唔知道啊， 系、 咯，系啊，但系呢个表我觉得真系好中意，但系因为我细个真系 你中意佢啲咩嘢啊？ 呢个手表咯，我细个冇手表嘛， 哦， 系啊， 你阿妈有冇咬过俾你？通常阿猫都喺佢手度咬个表， 而家啲细路唔识嘅，你讲 送个表俾你咬一个表落去咁样啊嘛， 写十二啊，三九啊，都好成。 系啊，但系因为我太瘦嗰阵时，我中学先大到，吓、咁、但系呢个表我系好深刻印象，有。 嗯， 真系噶， 有上链嘅个表，吓仲系上链，又好细只咁，钉屎咁大只，系呢个我最中意一个礼物。 Michael 咧， 最唔中意嘅咧？ 你讲大个中意先， 系啊，最中意先啦。 哦，其实我的礼物咧系唔系礼物嚟噶，我礼物 一个人嚟噶， 一个人嚟噶、 啊，真系啊，送个西施俾你，即系头先我哋讲啊， 系啦， 系啊，范礼送个西施俾吴王府。 嗱，今晚我就系你嘅。啊！你自己拆絲帶 啦，真係啊！ 類似啦，但又唔係完全一樣。 哇！你睇佢笑到幾甜， 啊啊、 戴住口罩，戴住口罩，你睇我笑， 睇到， 梗係睇到啦。 你隻眼係妖可眼啊！你見嘛？ 仲係由個心嗰度笑出嚟，你對眼有星星啊！ 係一個笑與淚嘅交叉點嚟，因為當時咧有個大學嘅即係第一個女朋友啦，女朋友嚟㗎啦。咁咧就本來咧拍咗拖一段日子，咁後來咧佢 四日。 唔止啦，差唔多一年啦。咁咧，佢话要分手。 啊、 分手前咧，佢送一个礼拜陪住我，亦都因为我生日。 系啊， 识啲咁嘅女朋友。 亦都因为我生日，佢话呢个生日礼物咧就陪你一个礼拜。 哇，我都 过完呢个生日，过完呢个生日都 分手 就冇噶啦，就 咩人 冇意思啊？ 识啲 点解啊？ 点解会咁样？ 梗冇可能啦、 啊。对你夫 好伤，好伤感啊！伤感啊！其实呢个礼物咧，我虽然到而家都记得， 系一个礼物、啊， 绝对唔系一个礼物。 咁嗰个礼拜真系 烙印嚟嘅， 系嘛？但佢真系 唔会接受佢，你当我系乜嘢啊？ 系啊， OK。 咩叫做陪我一个礼拜之后，跟住就分手啊？ 你估我一定好中意你陪我一个礼拜咩？ 咁、我真系好中意佢噶嘛，因为嗰阵时系、啊。 咁佢咪就 同埋唔 舍住你咯？ 唔得噶嘛，唔舍得。 唔得啊！呢个女人， 唔得，我都唔得。 唔知点解听咗好嬲啊！ 计算啊，有冇佢电话？仲有冇佢电话？ 唔得，唔可以咁样去玩弄人哋 啊！我觉得呢一样嘢。 原来我俾人玩弄咗啊！ 你唔知 道？你唔觉啊？ 我觉得佢一份最后嘅礼物咯。 咁你有冇收啊？你有冇收啊？ 我梗系收咯。 即系嗰个礼拜佢真系陪你， 即系我唔舍得噶嘛，系啊。 但系你觉得即系分手之前嗰一个礼拜系一个 佢陪我去玩啊， 礼物啊， 去食嘢啊，陪住我啊，咁咯，系啊。 无语啊，我真系、 我系啊，我心唔舒服咯， 系啊。 好啦、啊，咁、我讲我自己嗰份啦。 Okay, 好， 咁我嗰份礼物咧就系我爸爸送俾我嘅，系、一个名牌子嘅行李袋。咁點解我會覺得咁開心呢？係因為其實我不嬲細細個嘅時候嘅話呢，同佢一齊嘅時間唔多嘅。咁嗰一年呢，就係我去咗英國。咁跟住呢，佢就問我話，就係佢同我講，佢就話係喎，諗諗下嗰陣，其實呢有好多年呢，你生日又好或者點樣都好嘅話呢，爸爸都冇機會送禮物俾你。你話俾我聽，你而家想要啲咩嘢？咁、我就嗰陣時候，你知貪慕虛榮啦，不嬲都係，而家都係。咁喂，佢同我講話想買一個禮物， 梗 係 買啲貴啲啦。 係講啦，咁我就話俾佢聽嘅就係話，我好想得到嗰一個就是手抽嘅一個行李夾，唔係行李夾啊，一個行李袋。 兩個英文字母嗰、個。 冇錯，跟住佢就話好，我就買俾你。 有冇夾到而家？ 到今時今日都仲喺度。 好開心啊！ 係啊，依家啲拉鍊已經爛曬㗎啦，即係嗰啲係啊，佢雖則佢係一個真皮啊，但其实我成日都会攞起呢一只 谂起爸爸， 我就会谂起咯。 喂，整下佢一日都整噶条拉链。 我就系唔想整啊、 哦， 我就系 想 佢 keep 住有一啲封箱同埋呢一份嘅回忆。如果我整靓佢或者我就翻新佢，就唔系嗰件事啦。系、 okay、 好记得噶， 我都觉得好开心。 picture 嗰一下系啊，唔系话佢贵唔贵，而系嘅就系佢同我讲嘅就系话，即系我好难得嘅就系咁多年嚟，其实咧你作为我个女，我都冇送嘅嘢俾你，我送一样嘢俾你，爹哋送一样 岁月嘅痕迹 系啊。 哇，我爸爸都冇呢啲嘢，我谂系咪因为佢去咗外国，所以有呢啲 系啊？因为嗰阵时候成日就系佢喺外国嘛，咁我喺香港嘛，咁我咁难得我就去咗英国嘛，跟住我喺度听我就爹哋想送我。用禮物俾你咯， 嗰陣時都應該幾貴啊！ 每份禮物背後都有個故事嚇。 好，翻嚟我又讲下啲唔中意嘅，或者由啲街坊讲下街坊。今日都有几个噶， 好啊， 听个街坊先啦。 呢只歌都系街坊唱噶噃， 系咩？ 系啊，呢个叫罗敏庄街坊，同埋黎瑞恩小姐， 好嘢嚟啊， 叫做姊妹 ，Cheers， 哇 ，Sisters。 有你与我高兴越过，毫无顾忌否则错过，从头到尾经过什么挂心始终是你多，讽刺有过都爱护过，从来说话尖酸太过，闲言碎语就像点火，其实关心更多，成为姊妹命运搭配，闲谈举杯懒得理会智慧，忘形重伤转眼后悔，舍不得再会，然而姊妹就是错配，长长短短有充满给予妹，仍然美好足以碰杯，姊妹即使错配，在下世的轮回，彼此的宇宙继续碰杯，陪你这绝配，有错不按道理，如同荆棘争执杀气，麻烦好胜偏爱是非，最好光阴亦记起，笑笑喊喊都对住你，从来岁月多得有你，无聊对得字字珠玑，同游姊妹命运搭配，闲谈举杯懒得理会词汇，忘形中伤转眼后悔，舍不得再会，然而姊妹就是错配，长长短短有充满给予妹，仍然美好足以碰杯，错配，在下世的轮回，彼此的宇宙继续碰杯，陪你这绝配，为好姊妹碰杯，幸福感可到会，同伴似宝贝， 在乎你同心抗疫。医管局精神科统筹委员会主席林明医生， 举个例子，一啲国家咧，譬如英国先算咧，咁佢会将咧呢个重症精神病咧列为一个优先嘅组群嚟接受呢个嘅疫苗噶。原来咧佢背后咧就好多精神病人，佢哋长期咧都会受一啲压力嘅，啊，佢好多嘢谂啦，好多忧虑啦，咁变咗咧令到呢个身体状态会差啲。譬如话一个抑郁症嘅人，佢根本如果比较个情绪比较低落嘅时候，你谂啊，乜都唔想做噶嘛，就算好喜欢嘅兴趣，佢都会停喺度唔做噶。咁变咗呢啲情况之下咧，如果冇周边一啲人去协助佢咧，咁佢就变咗会少啲机会，佢会去主动去打针啦。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香港电台第二台 劳工处展翅清洁计划 一同关注 Made in Hong Kong 职场新手关注组，今集嘉宾 建造及工程业人力资源经理陈允玲小姐 Belinda。 经过呢个计划咧，已经招聘过超过600位学员噶啦，加入到呢个建习飞机维修员嘅。 Made in Hong Kong 职场新手关注组，逢星期二下昼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节目时段内播出。 Hello， 我是太极乐队的 Patrick 雷友辉。什么才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很简单的，只要一个人没病没痛，健健康康，又可以跟他最爱的家人吃下饭，聊下天， 咁就已经系最快活啦。不过最风骚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嘅风骚快活日啦。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好，翻嚟我哋讨论区啦。咁有一位我哋嘅好同事咧，即系讲起礼物。小陈又有，小白又有，你想睇小陈定小白先啦？ 什么都系小字 系 列， 小陈仲有小强吓， 小陈先， 好，小陈先系嘛？阿小陈今日咧，佢就咁讲嘅。 又系我小陈啊，系啊，嗰个最开心同唔开心嘅礼物，先讲开心先啦。开心咧，我收过一张卡，嗰张卡上边咧写满晒，即系一齐做嘢嘅同事，即系我做完啦嗰个 project 咁样，跟住咧就写咗好多嘅祝福语喺上边啦，已经好开心啊！完全同錢無關，但係一份心意，呢、這個固然之開心啦。嗱，至於唔開心咧，唔可以話唔開心嘅 ，keep 得好耐添，亦都希望大家聽住啦。麻煩咁多位喺交換禮物嘅時候，唔好再送杯，唔好再送杯，唔好再送杯。 重要事情 講 三次， 三次，因為嗰只杯我 keep 咗好耐，因為一次都冇用過，唔好再送杯。唔該曬咁多位。 嗯，系啦，讲 得好好 啊， 系啊，两样嘢我都有收过。我而家突然间都有谂起嘅，就系嗰阵时候曾经收过一张好大张嘅卡， 嗯， 就系、是、一班嘅同事，但系系 签晒名 拜拜嘅时候， 我都有呢啲， 系啦，哇，签晒嘢啊，写晒啊，剪贴埋一啲，就是、你哋曾经系一啲相 啊， 我又系会 keep 嗰啲嘅，系、啊。 但我喺人哋屋企见过一张相，其实有少少伤感嘅，我觉得，因为咧嗰张咧系唔系一张相。是一件 T-shirt， 因为他公司有些叫做 uniform T-shirt， 即是要穿的。那件 T-shirt 就签了名，但是那次因为他是被 lay off 的，即是他是炒的，即是被裁员的。那走的时候就大家签了一张相，签在那个 T-shirt 上，你觉不觉得好像有点伤感？ 我那张是的，不是啊，我觉得 OK 啊。 是有 warm 的这些。 但不会想回因为是被公司叫裁员。 那你炒了。 是啊，还有我相信这些不是因为你工作问题，可能是公司的问题。 没错的。那礼物呢就是人家送的，不过有时都可以不是的。听下小陈之后呢，啊，小白点讲啦？ 好啊， 我是小白啊。我最喜欢的一份礼物呢，其实不是一份的，是很多份。因为所有自从我出来社会做事，用自己钱赚到的买回来的礼物，我就会称之为礼物了。所有东西都是自己血汗钱的，我就一定会喜欢。就算那件事是垃圾都好，我都一样会很爱的。那至于如果我最不喜欢的那份礼物是什么呢，以前曾经都读书啦，有个日文老师呢，他真的送了一本字典给我。为什么说送字典不好啊，老师，因为我自己已经有几本，他再送给我都是多余，我都是转赠和退回给他，真的不好意思，那什么呢？ 嗯，系啦，呢个就系 字典都 OK 喎， 因为佢有几本啊，即多得滞啊， 送俾 因为字典嗰本同呢本都一样噶嘛。 但系边个送俾你好重要啊？ 佢 突然间提起我一样嘢， 老师送嘅嘢。 我屋企有一本，我觉得非常之有珍贵价值嘅《词渊》。 哦， 是黄沾先生送给我的。 哇， 嗯， 好厚的《词渊》， 值万金。 黄沾先生送给我的《词渊》是那本黄色那本。 是啊， 那本咯，是啊，因为点解咧？嗰阵时候我同佢一齐做节目，佢话俾我听，佢就系话作为节目主持人，我哋唔好成日都话劲啊、叻啊、好啊，要有多啲唔同嘅词汇，同、 哦、 埋、 okay、 有多啲呢啲咁嘅应用词。佢、就话其实得闲无事嘅话咧，就睇下词语。 嗯，好嘢，好嘢，呢、哦、份礼物真系值万金。 我净羡慕你。 嗱， 我哋嘅街坊仲有一位就系、是、好妈妈 Ada 杜文慧啦。 我最喜欢的礼物呢都是由个仔送给我的，就是那些每逢母亲节啦，他会画张卡啦，这样啦。但是试过有一次呢，他是送了一枝花的，那那枝花呢就是我不知道去哪里找回来的，但是一枝很漂亮的玫瑰花，这样那啊是啦，就是最开心就是收到个仔的礼物啦。 最不喜欢的？ 最唔中意啊！我好怕收到嗰啲擺設嘅，即係嗰啲擺喺度愛嚟欣賞嗰啲咧。因為你擺下擺下，你又唔想擺，你未必你覺得咁靚啊嘛。咁啊，一嚿一嚿又唔方細得去邊嘅。咁有陣時咧，你要擺翻好佢，擺翻埋佢，你要揾位喎。你掉咗佢又唔係喎。咁所以我好怕啲擺設嘅嘢嘅。 嗯，阿杜文伟咧，佢提醒咗我咧，有时做爸爸妈妈咧，系收好多小朋友画嗰啲画咧，画到古灵精怪咧，个人只手长到好长个蟹咁样。但系咧，佢就 笑嘅，你 送俾我，譬如 Happy Birthday 啊嗰啲嘅，几得意嘅画，我都会 keep 有 keep 嘅，一定要 keep 啊，系啊系啊， 过去咗就冇噶啦， 没有你， 系啊， 系啊， 啲爸爸妈妈嘅快乐嚟嘅呢啲系收呢啲相吓， 我都开心嘅系。 我試過咧，又係收到啲擺設咧，通常喺大陸嗰啲咧，啲客送。我試過收到一個頂啊，即係三腳嗰啲。 哦，佢想咩你係嘛？ 佢都拜祭你。 係，唔係嘛？即係佢， 我知 送俾個。 我知你想講 同音呢樣嘢，咁樣。 佢話你個人一言九鼎啊！佢話你 頂都冇問題。 即係佢講一句，跟住佢頂佢九句。咁就叫做一言九鼎 啊 嘛！ 係啊，係啊。咁都冇問題，但係佢個頂字咧又有啲字喺度咧，我又刮唔甩喎，即係我又唔中意擺喺度，有 擺 設 真 係 嘅，因為幾阻。 於是我就連喺酒店嗰度我都唔攞走，就擺喺度唔攞走啦。 跟住講咗一個字啦，係嘛？走嘅時候就係個走字啦，走咁樣。OK， 12:29翻嚟，今日精彩啊！ 係正 片段人間由李麗瑞送上大家一個故事嚇， 一陣間翻嚟送俾大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正考虑将接种新冠疫苗的即日丑涵盖至12岁或以上的学生，预料一两日内公布。聂德权话，近日预约和接种首剂疫苗的市民数目减少。當局期望下個月底前首針疫苗接種率可達70%，並以此為階段性目標。至於會唔會延長接種中心運作時，需要視乎接種情況。下個月上旬再決定11月後的安排。佢又透露，接種中心好有機會繼續運作，但規模同數量會減少。聂德权又話：以本港目前的接種率嚟睇，遠不及建立免疫屏障。若果現階段說和病毒共存，不用指望有正常生活。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表示，勞工及福利局今個星期內會公布已經接種新冠疫苗的菲律賓和印尼外佣回港安排。當局已經找到一間特定檢疫酒店，有400個房間，稍後會安排第二間。據了解，這間酒店是荃灣之麗酒店。外佣來港要在檢疫酒店檢疫21日。林鄭月娥出席行政會議前表示，外佣要預訂的特定檢疫酒店房間才可以上機，希望用這個方法讓外佣分批有序回港。由於涉及幾千名佣工，如果一次過回來會對本港醫療系統構成壓力，希望外佣僱主諒解。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表示，香港具有一國兩制優勢，十四五規劃進一步明確香港的角色，將香港定位為國際金融中心、全球離岸人民幣樞紐、國際資產管理中心和風險管理中心。香港將深化國大和內地金融市場的互聯互通，更好發揮自身金融優勢。陳茂波在一個論壇上支持說，香港可以在包括為離岸人民幣持有者提供各項投資和風險管理的產品，繼續擔當內地企業可靠的國際融資平台，為日益富裕的內地民眾提供多元化投資理財選項等。他認為十四五規劃支持香港建設國際科技創新中心，更加將深港河套列入為粵港澳四個重大合作平台之一。香港將會利用貫通中西的優勢，吸引全球科研人才。特區政府正與深圳共同建設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實現一區兩園，通過融入大灣區創科產業鏈，讓國家的科技自立自強。活化後的中環街市開始試業，負責營運的華茂集團行政總裁蔡宏興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表示，街市內較少連鎖店，希望支持中小企並提供較合理相宜的租金，讓年輕人進駐創業。集團亦都相信可以做到收支平衡，希望市民支持本地企業。他形容昨日開幕人山人海，歡迎不同團體申請舉辦活動。中西區關注組召集人羅雅玲在同一節目表示， 復修後的中環街市外貌和昔日太子一樣，但對於具特色的水磨石主樓梯被鋼鐵欄杆遮擋感到有些可惜，建議政府處理歷史建築時在條例上應該有寬鬆空間。他又說場內仍然有空置攤檔，可以考慮短租給年輕人，並吸納更多價格相宜的本地特色產品。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气炎热，有一两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明天部分时间有阳光和有几阵骤雨，星期四天气酷热，随后两三日骤雨增多。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501点，升392点，成交金额84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11点，升3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660点，升124点。跟着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453.6，升19.8；美团213.8，升18.4；阿里巴巴159.7，升7.6；药明生物121.6，升8.6；盈富基金26.06，升3.8。快手76.45，升6.65；比亚迪股份268元，升5.6；小米集团25.05，升7；京东集团269.2，升24.6；港交所491.2，升6.49。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789，日元109.77，瑞士法郎0.913，加元1.266，人民币6.482，英镑对美元1.372，欧元对美元1.174。澳元兑美元0.722，新西兰元兑美元0.69。日经平均指数报27,777点，升283点。港金现价报16,740元，升1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0.81美元，卖出1,800.01，系卖出1,801.3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完成接种新冠疫苗，达至群体免疫后，我希望第时由外地翻嚟，可以直接翻屋企，一家人好安全咁去院舍探爷爷嫲嫲。在室内做运动都没有限制，整班老友又可以聚旧，放假可以冲出香港去旅行，可以回复正常生活，还有这么多奖赏和优惠，全城启动，快点打疫苗啦。 8月24号残奥开幕啦，你准备好未啊？ 准备， 准备打气啊！上港台残奥共融体网页，仲可以用打气图像撑港队。 系、哦，开心 share 打气图像，咪可以网上集气咯。 加埋 hashtag 残奥共融体，仲有机会得到运动纪念品添。 即上港台特备网页残奥共融体 rthk.hk/paralympics， 一齐打气撑港队。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nice 蔚蓝。什么才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要懂得感恩和谦卑，因为我们的生命很短暂，每一秒都很珍贵。还有面对世界呢，要保持一个小朋友的心。不过最风骚快活就当然是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至1点，风骚快活人啦。 记得听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最后半小时的了，话俾你听，室气温30度，相对湿度74%嘅。今日天气炎热，两阵嘅骤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会多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听日仍然系有阳光同埋骤雨。我哋送俾你，一阵间会有片段人间，而家由张敬轩嘅呢首《从头开始》。 看你垂头丧气，过去如何刻骨铭记，也应该舍弃，要将伤心处置理。看你逢场作戏， 因后悔，无期痛得多凄美，共爱里漫游赤地，像满开的蔷薇，逐片枯死，远离尚有亦寸时机，从头开始，当你不去心底里那根刺，何来流血不止，你还明知创伤懂得去医，从头开始，当你遗忘历史，往事才觉知，思忆也无下于白纸，从编写一次，心底里那根刺，何来流血不止，你还明知创伤懂得去医，从头开始，当你遗忘历史，挂念难添置，让痛苦血泪停止，何苦抑郁不已，别感性地摧毁理智。 片段人间。06-13-14， 我叫做阿达，是个的士司机。我哋揸住架车穿梭喺港九唔同嘅街道，出入啲酒店啊、游客区、机场啊、码头啊，几乎无处不在。不过最多时候就喺的士站嗰度等，所谓等运到咯。有咩类型嘅客上车冇得拣噶，上嚟你要叉即系车佢噶咯。碍于工作嘅环境，间唔中都会撞到啲衰客嘅。试过因为角色嘅原因搞到唔开心添，小则口角，大则动武。我以前年少轻狂，我都做过多后悔嘅事。结果系点？冇人请咯。好在后嚟有个朋友介绍我揸的士。至少一条路行下，唔使行翻以前嗰条旧路啊嘛。而家有乜嘢，我会掘声吞咗佢噶啦。 万事以和为贵，以客为尊，有乜办法？我专业咧就依照客人嘅指示，接载佢哋去想去嘅地方。今晚唉，真系冇咩生意，水静鹅飞。我见到的士站啲行家都泊晒喺度等客，算啦，不如停埋路边，睇有冇机会可以钓到啲街客。 喂，老友，吓、啊，唔该，帮帮手，扶佢上车。 哦，扶两小姐上车，冇问题，冇问题。诶、哎、诶，小心，小心，小心，只脚摆上去先。 嗯， 哇， 嗱， 醉成咁啊！ 冇讲咁多，呢度唔够。啊！送呢位小姐去东篱花园六号屋，唔该。 哦 ，OK。诶，等等，先生，你唔上车噶？ 唔上噶。 咁个小姐醉成咁，咁我 得啦得啦。嗱，你惊佢喺你架车嗰度呕啊嘛？呢度一千啊，冇问题啦。 先生，我唔系咁嘅意思啊。我相信佢系你朋友啦，系咪？醉成咁，你就咁劈低佢，俾个陌生人送佢翻屋企啊？ 唉，你咁烦咁多爹噶，咁你去唔去啊？ 好啦好啦，我去我去我去。本来是兰桂坊车去香港仔一间豪宅赚千五蚊，应该是发梦都会笑啦，系嘛？啊，不过头先嗰个人咁嚣张，咁样对一个女仔，我真系有啲嬲。就算我唔知道佢哋之间嘅关系，但一个女仔咁识埋啲咁嘅朋友，你醉咗拱俾个的士司机，唉，不过呢啲事真系见怪不怪。好彩呢个女仔上车之后咧，喐都唔喐，系咁瞓系咁瞓。有冇呕喎？啊，如果唔系，执死我啦！一路静静咁由我车佢翻去个东篱花园。啊，仲有个管理员咁奇怪嘅，见我车住入嚟，问都唔问边一座，就由我车佢六号屋。小姐，到啦，小姐，小姐， 嗯， 小姐， 啊、 醒下， 我唔 到咗你屋企啦。 哇， 真系醉到，你翻屋企唞下啦。 嗯， 落车啊，落唔落到啊？不如我扶你，使唔使我扶你？ 我要你抱我。 唉，好彩你遇到我啫。你如果遇到衰男人，就渣都冇得剩。嗱，咁啊，小姐，抱就唔抱啦，我而家扶你入去好唔好？你攞栋锁匙先，要锁匙开门噶，我相信系咪啊？ 傻瓜，成日都唔记得个 password 噶，506-1314啊。 OK， 得得得得，密码系506-1314，哎，好得，开咗门啦，小姐啊，你自己小心啲咯，我走先啦吓，你入去啦， 唔准走啊，唔好抌低我自己一个人啊， 做咩拉住？哎，好啦，我陪你入去啦。作为一个男人，我敢大胆咁讲，喺咁嘅情况之下，如果有居心嘅男人咧，一定会占佢便宜咯。一个有良心的男人就一定会同情他，因为他跌跌撞撞地拉了入屋之后，他瘫在梳化，他跟我说， 我爱你啊，求下你留下陪我，不要走。 讲完之后就昏迷了，好用力地捉住我一只手，只要我有少少动静，好像想揈开他，他就会大力咁呼吸，好紧张，冇办法啦。我尽量维持呢一个姿势，等佢休息下，等佢慢慢慢慢咁醒。望住佢，我细心睇下呢个女仔个化妆都甩咗一半，其实都好后生啊，最多30岁，着个打扮，我谂冇啲钱都买唔起。佢啲衣服，一个包包，我睇佢个包包啊！起码我一年嘅人工，瞓紧觉嘅佢好似个 B B 女咁，令你好想不惜一切去保护佢。第二朝我俾啲咖啡味叫醒咗，嗯，好香喎、 啊。Morning， 早晨啊，点样称呼啊？做盛行啊？ 哦，我叫李志达啊，就揸的士嘅。 哦。O K， 啊，我冇谂过 Tony 会有呢啲朋友。Sorry 啊，寻晚我太醉啦，我断晒片，我希望你唔好介意。 我唔介意，唔介意。我收1500车你翻屋企，点会介意？ 啊？ 哦，其实你系咪想我找翻钱俾你啊？ 哦，我 咁我找翻几多钱俾你先啊？ 唔系，我唔系咁嘅意思。你真系一个的士司机？ 我以为是 Tony 要我陪那些朋友。OK， 不好意思啊。昨晚我哋 昨晚冇啊冇啊，乜嘢都冇发生过。 哦、 我收咗钱，因为你个朋友叫我车你翻屋企，咪俾1500我，就系咁咋，冇嘢咋。 头先你讲过，你真系一个的士司机？ 我真系一个的士司机，冇花冇假。哎、哦，你等等，你等等。嗱， 系 嗱，呢、哎這个我卡片。 嗯。 哎、去边度随时 call 我，八折、哦、好冇？啊，冇咩事，我唔阻你啦，我走先。 咪住。为咗要多谢你送我翻嚟屋企，俾面啦。陪我吃个早餐可以吗？ 可以的，可以的。 嗯。 喂，边位？ 达哥，东篱花园六号屋个 Fanny 啊，你记唔记得？ 哦，记得，记得，记得，记得。 我想 book 你今日3点嚟接我。 哦 ，OK，OK， 去边啊？ 去中环嘅祖师 Boutique， 你等我9个字之后咧，再接我翻屋企。 OK， 冇问题。 嗯。达哥，我系 Fanny 啊。 哦 ，OK，OK。 今晚10点嚟我屋企接我。 哦，去边啊？ 去大岛酒店。听朝咧，你等我 call 你再嚟接我，好唔可以啊？ 哦，可以，冇问题，冇问题。 唔该。 达哥，山顶到六号，喺门口停10分钟之后，我哋就走。 唉 ，Fanny 小姐啊。不好意思，我都要讲，人家有家室，他摆到明他都不知道当你是什么。你一表人才，何必要做他小三，还要被他叫你陪朋友，那下去不会有好结果的。 达哥啊，我真心喜欢他的。为什么个个都觉得我跟他一起是为了钱？为什么连你都不明白我啊？ 我明白。从我车你不同的地方，你不同的表情，我知道。你在 shopping 的时候就报复这个叫 Tony 有钱佬不理你嘛。当你去不同的酒店陪他那些朋友，你是麻木的。去到家门口去等他的时候是那些百感交集。但是我觉得你每次回家你都是迷失的。喂、Fanny 小姐。 大哥。你在哪里？ 哦，尖沙咀啊。你在哪里？我来接你，我来接你。 老地方，你尽快来接我。 OK OK， 来来紧来紧来紧。所谓老地方，就是我第一次跟他见面的夜店门口。我飞车赶到见到他我最不想见到的画面。 喂，你是不是痴了线啊？你是不是玩嘢啊？ 我是认真的。 喂， 我不要分手啊。 你听我讲，由开始到而家大家都是玩玩下的啦。你不是不知道吗？我每个月任你来碌卡啊，就是你的报酬啦。你不是不明白吗？啊，你每个月啊还找个的士在车我啊，去我山顶家门口监视我，你以为我不知道啊？你想点啊 ？Tony 啊，我唔想分手啊，我对你系真心噶。 哎、欸，你食、啊、 喂 喂、 啊，你做乜嘢？ 做咩要想打人啊？ 喂，死啊死佬，死啊 打我！ 你哋 打你 打 你啊！你死啊！死啊哎呀， 痛唔痛啊？ 冇咩事，冇咩事。 点解要打 Tony 啊？ 点解？因为我见佢打你咯，见佢对你咁衰，我咪打佢咯。 唔关佢事噶，大哥啊，所有嘅嘢都系我自己攞嚟噶。 你唔好咁讲啦，点样讲男人都唔应该咁样对你，而你因为唔尊重自己，所以人哋都唔尊重你。我唔明啊，点解你要作贱自己啫？ 我 两日之后，我又收到 Fanny 嘅电话。 大哥。你听日有冇时间陪我啊？我想包你一日。 嗯，做咩啊？又监视阿 Tony 啊？ 我同佢分咗手啦，但我唔想就咁放过佢咯。 哦，咁你想点啊？ 我谂过噶啦，我想碌爆佢嗰张卡作为佢嘅分手礼物。嗯、你可唔可以帮我啊？ 梗系可以啦 ，shopping 啫嘛。好，一于奉陪吓、 啊。好。 咁大个人。而家先见识到咩叫报复式消费。Fanny 去到各大名店，哇，拎起样样嘢都系咁贵，面不改容，有晒冇赔，买咗先算。呢咁嘅画面真系第一次见。 但谂起 Tony 嗰个咁衰嘅样啊，咁嚣张嘅态度咧，我觉得抵死抵死。虽然我觉得使咗佢啲钱都不足以抵消 Fanny 嘅真心同埋青春，不过最难得嘅 Fanny 识醒啊嘛。 大哥啊， 嗯， 车我去 Tesla 嘅陈力室啦，我想买架车。 车啊， 嗯、 好啊，好啊。经过嗰日嘅报复式 shopping 之后，我足足有成个月冇佢嘅消息。可能有一日，佢突然打电话俾我。 大哥啊， 嗯 ，Fanny 啊，你听晚夜晚九点嚟我屋企接我啊！啊，唔好揸你架的士、啊，用我架车车我可以吗？ 嗯，可以，可以，可以。咁听晚九点见啦。 嗯。 到到佢门口，咦？剪短晒短头发，推住个大行李箧出门口、啊。 得噶。 喂喂 ，hello， 成个月冇见啊，你仲系咁准时嘅？ 梗系要准时啦，接你、啊，我边有迟到过啊？点、 嗯、 啊？中意去旅行嗱，都好啦，散下心，开心啊嘛，系嘛？ 大哥啊， 嗯、 我谂通咗啦，趁我仲青春，唔应该浪费喺一个唔爱我嘅人身上嘅，所以我今日想你嚟接我。 嗯。识你咁耐咧，我最开心今日啦、 嗯， 有手有脚，靠自己本事得到自己想要嘅嘢嘛。 系， 喂，去边度玩啫？几时翻嚟啊？等我接你啊！ 我喺 New York 读书啊，我唔知道会唔会翻嚟。 成程车我哋都冇出声，佢望出车窗外面沉思，我就回忆由我第一日喺夜店门口识佢，一直到今日。佢同嗰个男人分手，要我用呢、這、一个用我衰人嘅钱买翻嚟嘅车送去机场，告别佢人生惨烈嘅一页，开始充满未知嘅将来。Fanny 小姐， 嗯， 前程感受， 好， 有时间讲声我，等我听我你嘅近况，话俾我听， 系， 事事小心吓、啊，保重保重， 大哥，你都系啊。多谢你一路照顾我。 唉，应该嘅。喂，傻女唔好喊啦，衰嘢走晒噶啦，衰嘅唔去好嘅点嚟啫？系咪？唔好唔开心，嚟。 我唔舍得你啊。 我都系啊。诶，得闲翻嚟探下我。 嗯。 喂，系啦系啦，你架车咧，我揸翻你屋企，泊翻车房啱唔啱啊？车时就帮你摆入去啦。啊，我记得嘅，入去个密码系50613114，系冇错啦，啱啱先。 间屋 Tony 已经收翻啦。 哦，系啊。 嗯。 唉，呢啲男人真系衰，冇良心。咁点算啊？架车我摆翻喺边度好啊？ 系我送俾你嘅礼物。 吓、啊， 大哥，以后你就用呢架车嚟做生意，唔好咁辛苦再租的士揸啦。多谢你冇嫌弃我，放弃我。呢一份礼物为纪念我哋之间嘅相遇，请你笑纳。 Have you ever had the feeling that the world's gone and left you behind? Have you ever had the feeling that you're that close to losing your mind? You look around each corner, hoping that she's there.You try to play it cool, perhaps pretend that you don't care. But it doesn't do a bit of good. You got to seek till you find, or you'll never unwind. Try to think.And love's not around. Still, it's uncomfortably near. My old heart ain't gaining no ground because my angel eyes ain't here.Angel eyes that old devil sent. They glow unbearably bright. Need I say that my love's misspent, misspent with angel eyes tonight? So drink up, all you people. Order anything you'll see. Have fun, you happy people. The drink and the laughs on me. I got to run. The facts uncomfortably clear. Got to find who's now number